早晨，早晨，各位嘅晨光嘅听众，今日系2024年11月11日，朝头早嘅6:09，今日系农历10月11日。咁啊，今日星期一嘅朝头早啦 ，Ficky 咧都翻到嚟晨光嘅团队里面啦。希望大家今日咧都可以好似我嘅把声咁样，精精神神，开开心心咁样迎接一个新嘅星期啊！ 晨光每日一格。 等我问下大家一个好多人都唔愿意提嘅秘密系咩呢？究竟你几多岁呢？无论几多岁都好，其实我哋应该去到几多岁都应该好好享受人生。当个人越年纪越嚟越大嘅时候咧，唔知你会唔会开始担心个竞争力会变低啊？好惊冇嘢可以证明到自己嘅价值，做嘢嘅时候咧都会有一个保守嘅态度。正所谓有啲人讲嘅，多做多错，唔做就唔错。咁究竟系咪咁嘅咧？而且有啲人咧都会好惊变老噶。点解佢哋会惊变老？就系、是、因为佢哋定义咗年长嘅人老咗啦，就应该要循规蹈矩。但系实际上又系唔系咁呢？其实事实上，只要唔系伤天害理嘅事情，我哋就唔应该被世俗嘅框框嚟到去限制自己。但系如果你话我好似好难跳出个框框，诶，可以试下揾一啲新嘅嘢学，又可以嘅话，不妨揾一个你觉得有兴趣嘅地方嚟到去短暂居住，换一换个生活环境，俾一啲异地嘅风土人情冲击下自己，冲击下自己僵化咗嘅脑袋，僵化咗嘅心。无论你几多岁都好，都应该有一种话走就走嘅勇气。始终开心嘅系自己，我哋应该要好好继续享受人生。一个丰盛嘅人生系无论你去到咩年纪都好，都唔代表要放弃人生噶嘛。我哋嘅人生无论系几多岁都好，都可以系闪闪发亮嘅。有阵时一个未知会令到我哋感到可怕，系咪？但系当我哋年纪越嚟越大嘅时候，知识累积经验都多咗嘅时候，未知咧就会越嚟越少，咁样就可以成就一个有探索勇气嘅你啦。唔知道你今日又可唔可以提醒下自己，要保持有发言、有探索嘅心呢？吓！ 没有让我望见实际是那一面，我追你闪如陷迷阵里面，化身百千眉目一转，同地震天颠，没有伏线让我心慌意乱，半哭半掩又像隐蔽乐园，我想每天层层地发现，逐渐地揭穿，让你的离奇新鲜留待我随时发现，曾在举止间呼吸里思想中转，但掠过微妙碎片，任角色如何转变，还是看见你天真的你，祈愿这一生这一处这一刻给我遇见，追逐你飘忽的你。从来没有让我望见实际是那一面，我追你闪又像隐蔽乐园，我想每天层层地发现，逐渐地揭穿，让你的离奇 留待我随时发现，曾在句子间呼吸你思想中转眼掠过绵绵碎片，任角色如何转变，还是看见你天真的脸，祈愿这一生这一处这一刻给我遇见，追逐你飘发的脸。留待我随时发现，曾在句子间呼吸你思想中转眼掠过绵绵碎片，任角色如何转变，还是看见你天真的脸，祈愿这一生这一处这一刻给我遇见，追逐你飘发的脸。 六点十五分送给大家第一首歌，郑伊健的《发现》。 晨光 Coffee Time。 而家就是2024年啦，唔知大家仲会唔会攞起本书嚟到去睇书呢？定系你话唔系啦，唔会攞本书啦，不过就会攞住个电话。就会睇啲电子书。点解会问大家而家仲会唔会仍然攞起一本书嚟到去睇呢？原来喺外国啊，有报道就话喺美国嗰边咧，由疫情开始，有一种书店出现咗，而且仲大受欢迎添。原来这种书店就叫做烹饪书店。这种烹饪书店在美国是大受欢迎的，而第一间这种书店是在华盛顿的。那间书店不大的，不到50平方米的，但是里面就大约有2000本和烹饪有关的书籍，包括有食谱啦，有一些美食杂志啦、厨师回忆录等等的。咁喺疫情之后咧，就开始开业啦。咁但系咧，就聚集咗好多中意食嘢嘅人啦，好多厨师啦，就去到呢一间嘅书店。而呢间书店嘅特色咧，好明显咧，听到佢入边有啲咩书都知道。就是关于煮嘢食嘅，咁而好似咁样嘅书店咧，喺全个嘅美国一共咧系有15间嘅而家，而且仲系不断咁增加紧。原来咧喺嗰边啊，呢类嘅书店咧都系成为咗好多人中意去睇书同埋交流烹饪心得嘅地方。而且呢啲书店咧，唔单止系会俾大家可以去睇到有啲乜嘢嘅烹饪书籍啦，嗰度嘅店铺啊，嘅店员啊，佢哋都会咧同啲买家、读者，亦都会交流一下烹饪嘅心得。咁佢哋都话啦，原来咧喺疫情之后咧，大家对于食谱啊、煮嘢食嘅需求咧，系增加咗嘅。而且咧，仲会系继续咁样持续落去，应该会好多人都好喜欢自己煮嘢食。所以喺呢间书店咧，越嚟越多人，更加咧有一啲互动性嘅，唔单止系同店员嚟到去讲下啊，究竟煮呢一个荷包蛋点煮咧？佢仲会有一啲咧，就系美食嘅博主嚟到去分享嘅，分享一下一啲煮食嘅乐趣啊，甚至有一啲烹饪写作嘅课程。一啲作家嘅讲座， 每个月咧都好似一个俱乐部咁样，有好多人嚟到去聚集，特别咧系好多后生仔系中意去。嗱，唔知我哋香港有冇一啲书店系咁嘅咧？以我印象之中咧，系好似暂时未有嘅。如果可以有一啲关于净系有煮嘢食嘅书嘅书店，亦真系唔错喎，可以交流一下心得啊嘛。你话唔系？如果唔系煮嘢食嘅话，关于一啲宠物嘅书又得。对于我呢啲锡狗狗锡到窿嘅主人嚟讲，又可以去到睇下一啲关于可能系学下点样去帮狗狗按摩啊。又或者可以煮啲乜嘢嘢食俾狗狗嘅书籍嘅书店呢？睇到呢啲书之外，亦都可以知道，诶，入得去呢一间书店呢，多数都系一定有养宠物㗎啦。又可以交流一下心得。几好喎。咁而呢间书店都话啦，其实嘢食呢系能够聚集到一班人嘅。更加系一个好好嘅破冰话题。咁所以持续落去咧，如果呢啲书店越嚟越多，有唔同款式嘅书店，咁就好啦。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嘅兴趣，亦都可以从中可以识到多啲有共同兴趣嘅人，咁都唔错喎。 尘世间信息。朋友间送机有接机，如这天又可见到你，你 my friend， it's a beautiful day。你看我所以会开心，你爱我所以发亮。世界变灰暗或理想，若果你还在，再来到战场。如南极有听众，我亦来唱，祈求做到百岁，你亦来拍掌，为助罪手拍掌。尘世间信息变天气，朋友间送机又接机，如这天又可见到你，你 my friend， it's a beautiful day。却不算极多，却有你一再安歌，半生舞台路，在台下提示我，没有拣错，向得你不弃，我可以跌倒又再起，台上唱若可见到你，你 my friend， it's a beautiful day。信息变天气，曾美好转眼又化灰远飞。幸好我的你继续打气。尘世间信息变天气，朋友间送机又接机。 来自 Lisa 姐，王明全的 Make My Day。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发型都很重要，是不是呢？ 是的是的 ,Vicky 觉得是的。咁喺北京咧，有一位从事理发行业嘅好多年嘅一个叔叔。咁喺退休嘅时候咧，佢就遇见到一个正系化紧疗、甩晒头发嘅病患者，令到佢咧觉得，诶，其实假发系好重要嘅。于是佢就决心投身做假发。佢唔单止去学制造假发，仲卖咗自己本身嗰间屋，然后喺一间医院侧边开一间假发嘅店铺，专门系为经济困难嘅病患者嚟到去免费提供假发。佢就话啦，好多时候咧，病患者佢哋冇头发咧，令到佢哋嘅自信心咧都会降低。咁但系如果有咗假发嘅时候，他们的自信心呢，诶，就会上升翻啦。有头发，有咗个假发，有翻自信心就会多咗出街。喺情绪上啊，心理上啊，都会有帮助。所以他坚持做咗假发14年，而未来呢，亦都会继续帮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又唔知道你嘅工作可唔可以又帮到人呢？如果能够将工作变成一啲有意义嘅事，帮到人嘅话，係一件幸福嘅事。希望大家今日喺工作嘅里面唔好淨係埋头苦干，都可以諗下究竟你嘅工作里面可以帮到啲乜嘢人呢？ 万有泪， 像命，黑暗里面是闪烁，你识睇中英文，加点想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山顶种植到19号，有单位怀疑被爆窃，损失80多万财物。警方话，寻日深夜11点几接报76岁女住户报案，指单位窗户有叫过的痕迹。屋內亦都有被搜掠的痕跡，翻查閉路電視之後，發現兩名男子曾經進入單位，懷疑單位遭到爆竊。警員到場調查，經初步點算，相信單位有20隻總值大約79萬的手錶同埋大約50000元現金唔見咗。案件列作爆竊，交由中區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暫時未有人被捕。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今日起将对中国进行为期4日的工作访问。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新闻处话，绍伊古访华期间将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办主任、外长王毅就战略安全问题进行磋商，计划讨论国际和地区安全的热点问题。同埋廣泛的雙邊合作問題，邵伊古又計劃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主任陳文清就司法治安等問題進行會談。雙方計劃討論的議題包括打擊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和跨國犯罪等問題。另外，邵伊古亦會參觀在珠海舉行的中國航展，預計俄羅斯第5代戰機蘇-57將在珠海航展進行首次海外亮相。日本國會今天舉行特別會議，參眾兩院全體會議將選出首相。共同社預料，身兼自民黨總裁的現任首相石破茂將會當選。在眾議院選舉中，執政自民和公民黨聯盟未取得過半數議席，因此明天的首相選舉預計會成為石破茂和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黨魁野田佳彦之爭。由於日本維新會、國民民主黨和參政黨都計劃投票給各自的黨魁，因此石破茂的得票很可能超越野田而當選。報道說，經過在皇宮舉行的首相任命儀式和閣僚認證儀式之後，和公民黨聯合執政的第二屆石破茂內閣將在同日啟動，三名閣僚將會換人，其他閣僚留任。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首次承認以色列參與了針對黎巴嫩真主黨的傳呼機爆炸襲擊。內塔尼亞胡說，雖然內閣中有人反對針對真主黨的傳呼機爆炸行動和暗殺真主黨時任領導人納斯魯拉，但他仍然堅持有關行動。另一方面，以色列新任國防部長卡茨說，以色列已經擊敗真主黨，而消滅納斯魯拉是最大的成就。現在以色列的工作是繼續施加壓力，以取得勝利的成果。卡茨又說，以色列對干涉黎巴嫩內部政治不感興趣，因為以色列已經吸取教訓，但他希望國際聯盟能夠在政治上利用這個機會，而黎巴嫩會與其他國家一起實現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有几阵狂风骤雨，风势颇大，可有涌浪。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DJ 课堂考验学员们声音运用、创意同埋想象力，到底佢哋对自己嘅表现又有咩评价？ 上台嘅时候真系震紧噶，我就不断去同自己讲 pick up 翻，因为我喺呢个节目上面，我好希望可以做到嘅就系自在咁样去倾偈啦。 即系阿龙哥都话咗，即系我把声系比较有 character 嘅，咁但系咧，同一时间如果你太有 character 咧，你就少咗好多变化。 如果想收睇卡碎片段，即刻上二台网站以及我是 DJ 专业啦。 哇，阿妹又一代二代发咗达啊， 出咗粮奖励下自己啫。 阿妹啊，你都系睇下呢一啲银行信先好啊。 系、哦，要还卡数、哦。 所以话咧，几时都要学阿爸咁好好理财啊。 阿爸可唔可以？ 可以埋今次啦，之后要学好计划人生噶。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美年香港大城市小故事， 一起学好规划人生的好家风啊。 吃了30多年烟，10年前开始行多步都气喘，医生说我患了慢性阻塞性肺病，肺功能得返3-4成，现在成日都要闻住氧气帮助呼吸，连做少少家务都会背。以前都会去下旅行，而家落街都要带住氧气樽，为自己为家人戒烟啦！ 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嚟到6:37。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天气都会稍凉的，最高气温去到27度，初时是会有一两阵的骤雨的，日间短暂时间是有阳光。是啊，前几天回到香港的时候，哇，感受到那种秋意啊，好舒服。可能今个夏天太热，有少少凉风呢已经令到整个人哇好精神。今天会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以及高地风势就会清劲的。而听日部分时间都是有阳光的，不过随后一两日天气就会不稳定了，可能就会有狂风的骤雨，风势还会颇大地说。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4%。Vicky 啱啱咧就因为工作嘅关系就去完土耳其啊，哇，真系大开眼界，学咗好多唔同嘅嘢，了解咗好多当地嘅一啲唔同嘅文化。究竟建筑上面点解佢哋会咁样设计嘅呢？正所谓旅游的时候永远都是学习的时间。 但系就算你冇飞出香港，冇去到其他地方，留喺香港亦一样啊，亦都可以咧去了解到唔同国家嘅文化。好似喺琴日咁样，喺文化中心嗰边咧就有一个亚裔艺彩嘅户外嘉年华同埋展览，咁就系为咗建设香港成为一个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由多个嘅驻港嘅领事馆同埋驻港海外文化机构一齐合作噶。咁其实第二届嘅亚艺无疆艺术节咧喺九月至到十一月就会举行，而琴日咧就系一个重头戏之一，就系户外嘉年华同埋呢个展览嘅。咁总共咧系有23个嘅亚洲国家啦，同埋一带一路嘅国家同埋地区参加噶。当中就会展示咗好多有关服饰啦、唔同国家嘅特色小食啦、舞蹈啊、民族嘅音乐等等唔同嘅文化，去俾大家了解一下。整个嘅活动咧吸引咗超过3.2万嘅市民同埋旅客一齐嚟到去参加嘅。报道就话咧，气氛系超级嘅热烈。咁都睇到啊，佢哋话咧有唔同嘅摊位啊嘛，包括有一啲柬埔寨啊、马来西亚等等嘅手工艺嘅摊位，好似泰国都有嘅。泰国嘅摊位咧，佢哋就提供咗一个纸伞，可以俾大家咧有一个手工绘制图案嘅时间。咁当去到嘅时候咧，你就可以体验一下究竟点样喺一把纸伞上面画画咧？究竟画啲咩图案呢？好似佢会教你哋画一啲嘅图腾啊、大象啊。而同一时间咧，亦都见到佢得意喎。这个的展览就是去到今个星期的日的17号。是什么来的呢？就是亚裔艺彩的民族服饰展。可以在文化中心那里呢看到，究竟亚洲各个地区的大家他们一些的民族的服装是怎样呢？究竟孟加拉的新娘穿的衫是怎样呢？哈萨克斯坦他们的传统的游牧民族服装又是怎样的呢？甚至乎是有一些我们传统的中国的龙凤呈祥的裙褂啊，等等的一些印尼啊、韩国啊、尼泊尔的国家，他们一些的传统婚礼的服饰又是怎样的呢？大家又可以去这里免费参观一下了。咁你话啊唔系、哦，就咁睇我唔明噶、哦，佢就系担心大家就咁睇唔明，所以喺每一套衫侧边咧都有一个二维码，可以俾大家嘟一嘟，佢就会有详细嘅讲解。咁喺报道咧都有见到咧，有啲爸爸妈妈咧带埋小朋友一齐一家大细嚟到去玩下，凑下热闹。开心之余又可以了解得到不同地方的文化，又会有些人表演、啊、唱歌跳舞、啊、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都可以，这个展览呢是去到今个星期日，是啦，17号，本月的17号，今天11号嘛，是啦，去到今个星期日。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究竟孟加拉的新娘她们会穿什么衫的呢，我都很想知道。有时间的话不妨去到了解一下，了解一下23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文化。不用离开香港都可以了解到不同国家的文化的。 晨光百科， 好，了解完不同的国家的文化之后，我们又来看看有什么神光的百科啦。记不记得在几个字之前，半个钟之前，我咪讲咗话喺美国而家系有好兴呢一个嘅烹饪书店嘅，咁佢哋都有话啦，诶，讲嘢食咧就系最好嘅破冰嘅话题，所以喺呢个时间 ，Ficky 都要同大家讲下嘢食，讲下究竟呢一种嘢食个名系点嚟啊？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食一啲丸类呢？牛丸啊、蜜丸啊、贡丸啊、芝士丸啊，无论是打边炉啊定是 BBQ 呢，相信大家都会中意食嘅。咁蜜丸就当然是蜜鱼整啦，牛丸就是牛肉整啦。咁有冇谂过究竟猪肉嘅丸点解会叫贡丸呢？原来贡丸咧系嚟自中国福州嗰一头噶，喺嗰一边咧有人见到，一啲老人家冇办法咬肉，所以佢哋咧就将一啲猪肉剁碎佢变成浆，然后咧就整成一粒粒嘅丸俾佢哋食。咁而整贡丸嘅时候咧，最重要嘅步骤就系揼佢，而喺闽南话嗰一边个揼字咧就系讲成贡，好似国语嘅贡字咁样。於是就叫做贡丸啦。所以当大家下次食贡丸嘅时候，又可以同大家身边嘅朋友分享一下，究竟贡丸系点嚟呢？ 掠过的风景加速秒别离，重聚太短，难伴你再走远，内心多少会酸。而泪线像车窗上几撇雨，流逝不必说穿。I'll be right here, my love。你渐已习惯长途机早适应。是像陪你，怕什么距离？ It'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say our goodbye。 别害怕分隔开，彼此约定未会删改，想想往日同途精彩，It's not a goodbye。 迈向新光景，当方向未明，谁赠予肯定？又幸你我呼应，内心的哭笑。在这边互相见证，寻回前行路径。I'm still right here, my love。 你又再踏上长途机，飞返往某天地。我若离不开，远征后再一起，那用苦等。It'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say our goodbye。 别害怕分隔开，彼此约定你会删改，想想往日同途精彩，伴你说将来。 See you soon, it's not aI'm gonna it'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say our goodbye。别害怕手放开，彼此约定谨记于脑海。一天再续沿途精彩，遗忘你亦能看开。No, it's not the end. I'll see you, my dear, again. KOL 系列，继续晨光 KOL 的环节啦。唔知你平时着啲咩颜色嘅衫啦？蒜仔咧真系比较多嘅颜色咧，都好似真系黑白灰。虽然咧成日都即系有啲唔系科学嚟噶吓，亦都唔系鼓励大家迷信，而系咧总系会有人同我讲话啊，如果你想桃花运好啲、人缘好啲咧，应该着翻多啲粉红色嘅衫嘅。咁但系咧。我自己真係未必，我成日諗緊自己未必 carry 到，咁所以就真係全個衣櫃好多都係黑白灰嘅衫。我相信香港人咧應該都係比較多黑白灰嘅。咁但係既然呢一個嘅配搭已經咁簡單啦，係咪我哋個眼妝或者我哋嘅妝容有啲咩變化會令到我哋靚啲咧？咁所以咧就要揾嚟阿東啦。早晨啊， 早晨， 阿東，你平時係咪都係著黑白灰多？ 我係多黑色衫嘅。我覺得嗱，化妝師，我問你點解化妝師會著黑色衫為主？ 因为啲粉跌落你度，你会见到自己，咦，污糟咗。 诶，咁点解发型师唔尽量唔着黑色衫咧？ 因为头发系黑色嘅咯。 咁关咩事咧？ 咁你咪睇得唔清楚你件衫有黑色。 系啦，因为有发型师会你后面噶嘛，帮你剪头发或者帮你做造型嘅时候，因为佢黐咗黐地啊，所以睇唔到个 texture 出嚟。咁我自己本身都好多黑色衫，咁又系早几年嘅时候咧，我系突然之间又唔系话转性嘅，我系突然间着啲好 colorful 嘅衫。 是咩？ 我着啡色啊、绿色啊，之后啲身边啲朋友话：，哇，你焕然一新！因为我 keep 住咁多年都系着黑色衫。 我每一次见你，你都系着黑色衫。 咁但系突然间你见我着一啲浅色啲嘅，或者亮色系啲咧，我啲朋友会觉得哇咁样。 咁你系咪失恋啊？嗰阵时？ 诶，唔系，只不过系嗰个 trend， 因为早四五年嘅时候，个 trend 系中意啲，你见到可能出边啲大众嘅一啲嘅牌子都系兴一啲浅色啲嘅杏色啊、牛仔布嘅衫，我就转咗型。系啦，我觉得几特别嘅。 咁總之就係而家， 但今年我又著翻黑色衫啊，全部著翻黑色嘅咁樣咯。 但我冇諗過髮型師，但係化妝師係咪真係全部人都話，其實你應該著翻黑色㗎？ 因為係整潔同埋乾淨就 OK。所以有時候我哋成個團隊出去做嘢嘅時候，我哋都會著黑色衫。 哦，因為最易揾啊嘛，全部黑色。咁有冇話其實既然而家大家咁中意著黑白灰，但我哋個妝容點樣係會比較貼合翻嗰個主題咧？ 嗱，因為始終黑色或黑白灰，始終佢哋嘅彩度比較低，顯色度比較低嘅時候，咁你兩睇嘅，你想突顯翻你嘅妝容咧？你就揾一兩個重點，但你想型格咧，你就將個妝容嘅彩度降低。係、 哦、 啦，但係你突顯一個重點，可能唇妝方面，即係可能一個眼線拉長飛嘅眼線，之後你個唇妝好誇張嘅鮮色度好高嘅紅唇咯。 哦， 咁就會型格。即係如果你係黑白灰嘅衫， 係。 但如果你話想唔係嘅，我想揾一兩個重點嘅，你就可能放個唇妝減低啲、嗯，可能眼妝同胭脂方面去做。 但是型格的妆譬如刚才讲到话那个红唇、其实红唇是很容易查了下去觉得你很老土的嘛。即是怎样才可以变得没那么老土呢？ 有时候我走出街我发觉很多一些女仔后生他们都很喜欢很夸张的唇妆。 是吗？ 是啊。 难道我已经不 on trend？ 但是有红妆真的全部都是粉红 的。我早几天走去旺角见到很多身边的女仔他们都很喜欢红色的嘴。即是比较我见到因为他们的妆很淡。 哦、 即系你见到佢哋可能个眼妆眼影唔系好夸张啊，啲大地色系啊，好自然嘅，好幼身嘅眼线，好自然嘅眉毛，但系个嘴好红咯、即系我有留意，因为我始终职业病 系啦， 职业病，我好中意望大家啲妆。 哦 ，OK。 哦，你唔 on trend 嚟噶？ 原来系我唔 on trend， 我以为已经仲系兴紧一啲比较即系粉嫩嘅色咯，就唔系劲红嘅色咯。 我觉得始终女士或者少女们啦。化妝你係中意大膽啲、你想當年，你以前係咪咁樣咧？啱啱開始學， 我一開始好濃啊， 係啦， 我係越化越淡之後， 因為一開始你學化妝嘅時候，應該係想試下多啲顏色咁， 係啊，之後就發現俾啲 friend 話我太濃啦，咁我越化越淡，發現佢哋話我淡咗仲靚啲，咁啊自然 啲啦，係咯。 哦，咁都冇啱同冇錯啦。 係冇錯嘅，只要如果你真係襯黑白灰咧，始終佢太暗嘅成日個彩度低咧，不妨揾唇妝做重點。但如果你唔想用唇妝做重點，冇咁型格嘅咧，就不妨喺眼妝或者胭脂方面着手咯。 咁點樣做好呢？ 我覺得即如果技術上方面咧，胭脂加顏色係最好嘅。 胭脂， 因為始終胭脂嘅顏色唔會太誇張。 哦， 係啦，同埋你可以大範圍使用，因為始終2024個秋冬嘅 trend 都係比較胭脂。大範圍使用啊嘛，咁胭脂盤咧其實有好多顏色嘅，即係有偏橙色啊、偏粉紅色啊，或者偏紫色系都有嘅。 嗯， 即係因為偏紫色就會白嫩啲啦，偏橙色就會活潑啲、可愛啲咁樣咯。係啦，咁但係粉色系就感覺青春少女啲咯。 係啊， 即係你可以自己揀色啊嘛。但有時你眼已經落錯咗，你就覺得哎呀弊啦咁樣咯。 係，通常個妝就要抹一抹㗎。其實咁即係胭脂嗰度，我哋可能揀翻一個比較。即大範圍使用多啲，咁如果係咁樣嘅話，我哋個重點仲係咪擺喺眼妝或者擺喺唇妝咧？ 因為始終成個妝容有四個重點嘅，眉妝、眼妝、胭脂嘴。 嗯， 咁如果假設你真係用個好誇張、好明顯嘅彩度又高嘅唇妝咧，就不妨試一下淨係擺喺個嘴度。 嗯， 但如果唔係嘅，我想自然少女系嘅唇色，即可能玫瑰色系啊，或者一啲奶茶色系嘅話，不妨試一下將啲重點擺其他地方。 嗯， 因为有时我哋做化妆师会感觉，我会同啲学生讲，你好似争紧啲嘅，你个妆，即系你已经 full make up 嚟噶，即 系 画晒眉、画晒眼妆、胭脂同埋唇妆，争啲咩咧？冇一个重点，即系你成个妆容冇重点，你可以摆眉毛都得噶，成个妆我净系摆眉毛。 咁点摆啊？摆眉毛？ 即系意思你画得好精致嘅一根根分明嘅眉毛，好靓， 野生眉咁样， 勾勒得好靓嘅。咁但系成个妆都好淡，咁人哋一望落去个重点就系、喺个眉妆度啦。 系， 始终唔系冇咁好，因为你用黑白灰嘅衫，你就咁摆一啲，你就咁摆喺条眉毛度，你会发觉哇，好淡，冇乜气息啊，成个感觉。咁不妨真系摆翻你喺胭脂同眼或者唇妆， 即系总之系有色嘅地方。 嗯，因为始终我建议唇妆你个彩度高啲好啲嘅，但如果唔摆唇妆，你胭脂同眼妆，不妨揾啲彩度或者显色度高少少嘅颜色。 彩度高啲嘅意思唔會係叫我擺個紅色落去個嗬？ 即係意思可能你會擺蝦肉色啊、橙色啊咁樣咯。 我都 OK， 眼妝可以係啦。 哦，我以為一定要大地色添。 唔一定，唔一定嘅。即係話胭脂，你發覺可能顯色度高，大範圍使用，咁個重點望落去就啊，原來選咗你今日喂好靚好精神喎，咁樣可能擺喺胭脂度咁樣。 嗯，咁但係譬如男仔咁樣啦，男仔都係黑白灰噶嘛，即係你都係啦。如果有時你需要化妝，你會點做 咧？正常如果男仔黑白灰咧，點樣為精神呢？因為始終我哋唔會擺一啲有顯色度高噶，係 啊 嘅 color 喺塊面度。 你唔會搽勁紅大紅色落你嘅嘴度。 所以點樣做呢？不妨試下搽潤唇膏，男仔潤唇。 你哋唔搽潤唇膏嘅咩？ 我想講十個男仔可能一個咯，見到身邊 係 好少喎、一兩個咁樣咯。因為始終你著黑白灰嘅衫咧，會暗嘅成個人。 嗯， 咁除非你本身好有氣色成個人， 嗯， 即係好健康、好精神、冇眼圈咁樣。咁當然，如果你假設有男仔嘅話，係想化妝，咁可能遮一遮瑕啦，遮眼圈咁樣啦。但如果唔係嘅，你黑白灰嘅衫咧，個人會好暗，咁不妨試一擦潤唇膏。 嗯， 因為潤唇膏始終有少少光澤感喺個唇度， 係， 同埋不妨畫翻眉。咁畫眉之前要收眉啦， 收眉呢個先係最緊要。但係咧，譬如我都有個疑問，頭先你話可以譬如我唔化個 foundation 啦，我就咁遮瑕啦。咁但係咧，就咁遮瑕個唔好嘅地方就係、咧，其實你會好明顯見到你個色，淨係得遮瑕嗰個位係唔同咗色嘅喎。 但如果男仔，我建議翻啦，如果真係齋遮瑕，想有健康啲嘅感覺或者係精神啲咧，用翻深過自己膚色一度，而個遮蓋率唔好太高。 OK， 系啦，因为我今日就用咗个遮盖度好高嘅，你完全可能冇咗个眼圈咁样。 系啊，见到你好似浅咗少少咁样咯。 咁不妨用翻啲深少少，比自己肤色深少少嘅遮瑕膏，男仔啊。 哦，但系唔系用遮瑕液嘅，系用遮瑕膏。 高好啲嘅。 哦。 亦都可以用液系薄身啲嘅，即系。 系咯系咯系咯。 咁但系男仔系中用膏状或者方便啲，唔使慢慢推嘛，明白？ 哦， 男仔就咁点样点就印一印搞掂啦，因为你液体仲要慢慢推， 系、要推噶嘛。哦， 咁我建议男仔就不妨用啲雾面哑光嘅遮瑕膏去做啦。 呢、這个又可以帮埋男仔都系黑白灰嘅，因为 系啦。 又或者如果佢哋用翻啲有少少色嘅润唇膏，系咪都啱噶？ 可以可以， 即系总之就系个人变翻有气色啲， 因为唔好拧实，唔好太拧噶啦。 咁就 系， 你又啱、 啊，你唔好睇好似女仔嘅嘴咁样咯。 但始终个少少有啲啲水润感就 OK 啦，咁就会健康啲、精神啲啦。 哦，咁所以大家咧，就算着黑白灰咧，觉得太普通唔紧要嘅，其实只要喺个妆容上面咧，加翻少少嘢落去，有翻个重点咧，咁样就可以事半功倍啦。 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嚟到2024年嘅11月11日嘅7:08嘅朝头早，就系晨光交通天文台嘅时间。今日有阿峰啊，阿峰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好耐冇见啊， 好耐冇见啊， 你好似瘦咗啊， 多谢。点解你会瘦咗？ 真系咩？ 系啊， 点解 咧？我有个朋友就溜我玩呢个50公里嘅行山，系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即系佢因为 佢唔 够人， 多 系啦。咁佢就但系佢唔系跑山，因为阿小白跑山噶嘛，系咁佢系行山啫，系啦。咁但系佢就系有时间限制嗰啲嚟嘅。 几耐咧？咁样 我见佢开始嘅时间系8:00，系啦。咁佢完，佢就话13个钟要完咯。系啦，咁你夜晚嘅時間就完咁樣咯。咁、但係因為咧，我冇乜太多呢啲咁嘅跑長山嘅經驗啊。咁我近排就要加操啦，係、 okay、 啦，咁所以咧。所以就应该瘦咗少少。 我都要继续加油，我都报咗10K 马拉松啊。 10K OK 嘅。我有3个礼拜冇乜点跑过。 但你几时啊？你几时比赛？ 12月头啊。 12月，哇，都差唔多咯。 真系要努力，起码一个星期跑几次。好，马拉松呢啲嘢唔讲住。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咧？而家 好，现时同大家睇翻隧道嘅情况。咁现时咧，狮隧九龙方向龙尾就排到去近仁安医院。咁其他各区隧道咧，大致都系畅顺嘅。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另外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桃园围车多，龙尾就排到去近福亨村。咁另外提翻大家就系青马大桥现时系有道路工程，往九龙方向桥面嘅慢线封闭。咁现时青屿干线嘅下层行车道，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系开放咗俾驾驶人使用嘅。咁所以如果驾驶人士系行青马大桥出九龙嘅话咧，咁就可以去下层嘅行车道啦。咁另外大埔嘅安祥路系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大园村泰德楼现时全线系封闭噶，咁大埔嘅朋友都留意翻啦。咁另外沙田围路有水管维修，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角街慢线系封闭，系啦，咁沙田嘅朋友留意翻啦。系啦，咁今日就系咁样啦，都 OK 嘅， 都 OK 嘅。 咁系青马大桥嗰边留意翻咯，就真系。 系啊系啊，要睇住翻啲指示。 冇错。 系啦，差唔多去到附近嘅时候咧，唔好开咁快。系啦，睇清楚先好，转弯啊，定系直行啊，点样啊，咁样嗰啲咯，系咪？ 系啦，咁如果下层即系譬如你冇行过下层嘅，真系 我都冇行过。 你冇行过下层啊？ 我冇行过。 因为呢日你即系你系揸开车噶嘛？ 系啊。 系咯。 我冇行过。 因为系咪你唔系行开嗰边啊？因为 系啊，但系试过行。过上面嘅都试过嘅，但系下层嘅真系未试过。 因为下层通常咧，一系就好塞车，一系就有工程，工程嘅繁忙时间左右先会开嘅。 哦， 系啦，咁所以就真系机会唔大。系啦，咁同埋因为你繁忙时间你多数翻工嘛，系啊，咁所以就你未必撞得到。 系咪好似行紧隧道咁样？ 其实佢系地铁咧，即系东涌线隔篱嘅啫。 哦， 系啦，其实嗰个位咯，咁、 哦、 所以都系隧道咁样嘅。咁但系你会见到隔篱有架铁路驶过咁样咯。 嗯， 都系一个奇、哦、即系奇特嘅体验嚟嘅，我觉得。 哦，系一个特别嘅体验、哦。 但系我都冇试过，因为我冇揸车，系啦。咁但系搭车我都冇试过。 搭车都冇试过。咁总之大家就 系 都想试，留意一下啦，留意一下啦，睇下有冇机会搭到嗰边嘅巴士啊，或者嗰边嘅专线巴嗰啲小巴啊，咁样会唔会经过咯？ 好， 系会唔会仲有其他嘢都可以同大家提一下咧？ 可以啊，咁咧就系咧，我最近上网见到一个就系讲咧，就话喺一个住宅区附近啦，咁一个停车场嘅附近，即系前面嘅位置啦，入口附近嘅位置。 停车场入口 系啦，咁咧佢就话有一 一格咧，就啲居民見到佢差唔多日日都泊喺度嘅，有一個紅色嘅靚車， 係 啦，靚車貴嘅，係啦，牌子我唔講啦。咁咧，佢就話大家咧就嫌佢有少少阻路啊。 嗯， 係啦。咁但係咧，一直都冇話見過車主或者點樣。咁但係佢又唔係話日日都喺度嘅，應該間唔時就喺度咁樣啦。咁咧，佢就話啲街坊咧就嫌佢阻定啦。 嗯。 咁咧，但係咧，佢又唔係話报警或者点样，系啦，咁因为佢开头有一张相咧，其实佢 show 出嚟咧就系有一架车嘅车头啦，然后咧摄咗张纸喺嗰度，咁我开头我远望啊，喺手机望嘛，咁我 抄牌， 系啦，我以为抄牌，咁我谂啊，抄牌都好正常啫，点解要讲出嚟咧咁样？咁原来咧佢就话唔系，原来系嗰啲附近啲居民就睇唔过眼摄纸仔，好啦，咁佢讲咗啲咩咧？嗰张纸仔，佢系一张白纸。黑字咁样啦，好大隻字嘅，系啦，基本上全版咁样大大粒咁样啦。咁佢写咗就话，冇钱就唔好学人揸车，停车场就喺隔篱，系啦，日日泊喺度阻住条路咁样。咁但系咧，佢都系温馨提示嚟嘅，系啦。其实佢冇对佢做啲咩嘅，因为咧，我都听过有啲人咧，即系可能喺其他地区啦。真係衰嗰啲咧，佢會可能戒爆你條胎啊，係、 哦、 啊，即係嗰啲我就覺得唔應該嘅。咁但係佢呢個都算係一個温馨提示， 係禮貌嘅都提醒，同埋佢咁養眼紅色喎，同埋隔離就係停車場，點解唔拍入去咧？ 佢鮮紅色㗎，佢架車係 鮮紅色添啊！真係方死睇得見唔到啊！ 佢仲要拍嗰個位咧， 係停車場入口喎，的而且確係會阻住㗎。譬如有陣時啲車要轉入去嘅時候啊，可能你唔小心嘅話，你拍出咗少少，你可能。嗨花到噶嘛？ 系啦，嗨花系一样嘢啦。咁第二样嘢，我觉得就系、是，即系譬如可能佢嗰个系嗰啲屋村入边嘅行车道嚟噶嘛。 嗯。 如果你假设真系 touch wood 唔好，即系唔开心地有火警啦。 嗯。 咁你有消防车要入去嘅时候，你咪就系阻住消防车咯。 系啊，佢阻路。 系啊，咁你要救人嘅时候就慢一步噶咯。救护车咧，系咪先？咁、所以我觉得喺屋村范围入边，咁人哋摆得停车场俾你，一定系有原因噶嘛。 嗯。 即系就系想你拍去噶嘛。咁如果你真系因为你一架车咁样去阻住人哋救援，咁其实都唔应该系啦。 佢好似当正自己嘅私家停车位。 系。 如果差唔多都系嗰个位置嘅话，系咪啊？ 即系如果你喺屋村入边，你系轻轻停一停嘅，系、 嗯、 啦，即系。稍微接一接客或者系上一上可能亲戚朋友咁样，我觉得都还好啦。咁样系啦，长停就真系唔应该啦。 系，我都觉得如果长停嘅话，拍翻入去停车场都会比较好。 嗯，同埋我觉得有一样嘢好，我觉得好有趣就系嗰个人咧系特登印一张纸， 即系佢唔系手写嘅， 佢唔系手写啊， 佢、 哦、 打字嘅， 佢系、啊、打出嚟噶嗰张纸。咁所以咧，我就觉得系佢其实已经见惯见熟呢个人噶啦，摆明系想摄纸落车头，跟住咧。我见到你啦，咁样跟住咧就攞张纸出嚟，一嘢摄喺个车头嗰度。 但佢又唔知车主系边个，佢认得架车， 因为佢见唔到个车主。如果佢见到车主咧，佢、哦、会同佢讲嘛，系、啦，咁咪亲身同佢讲咪得咯。啊，你要洗走，你咁样阻住人唔好，咁样 好有心机。其实呢个人，佢嘅善意提醒好有心机，佢唔系手写立乱攞张纸啊嘛， 系啦， 佢真系善意嘅提醒，靓靓仔仔咁样摆喺个车头，提醒下你啊，唔好再拍喺度啦，咁样。 即系或者可能会唔会佢喺楼下见到架车，即刻走上楼上， 但系咧 现场即刻打。 我想问一下佢夹住系一张白色纸，有冇用花佬入住嘅？ 冇噶，就咁一张 A4 纸， 应该要用 file 入住啊。 因为落雨就会啲字会溶咗。 呢个天气预测啊，初时一两阵骤雨啊，今日都。如果佢落即系放低嘅时候冇落雨，点知有少少微雨、 啊， 跟住之后咧，佢翻到嚟睇嘅时候咧，可能化咗噶啦嘛，啲字系咪？ 咁你个车主又睇唔到， 系、啊、用个花号入住，下次再细心啲，系咪？ 冇错， 系 啊，我觉得如果即系大家即系身边见到，如果喺屋村里面咧见到有呢啲咁样，即系冇派入停车场嘅，我觉得善意提醒啦。 系啦、 啊，如果唔系经常见到嘅话，可能佢都系上落客啊，又或者系等一等屋企人啊咁样，我觉得都明白嘅，都谅解嘅。咁但系如果真系长拍嘅话咧，咁我就觉得真系派翻入停车场。会比较好啲啦， 同埋如果等人嘅话，最好个车主都要喺度啦， 冇错， 唔好走咗去啦。 系啊，系啊，好，今日唔该晒阿峰嘅提醒， 唔该 ，thank you。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啊，今日咧冇错啦，就系大致多云嘅，初时咧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嘅，而最高嘅气温咧就去到27度，会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噶。而展望听日部分时间亦都系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咧天气就会。唔稳定啦，有几阵嘅狂风骤雨同埋风势都会颇大添，海啊亦都会有涌浪啊！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2至3，低嘅水平嚟噶。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继续有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咧分享一下一啲自己治理情绪嘅小贴士啦。咁连续几集咧，其实就讲紧照顾者同埋被照顾者嘅关系啦，点样定立一啲健康界线啦。今集咧真系好着实啦。咁个事件就系去到阿女女照顾妈咪啦，咁啊妈咪就不幸去世，咁啊阿女咧直情都好似冇乜求生意欲啊。好似上一集周博士佢话自己都有啲 case 就系直情想寻死添啊，想同埋妈咪一齐即系去天堂咁样。咁当然系极度不乐观啦，极度不好嘅一件事情啦。但系当中究竟出咗啲咩事咧？而作为朋友啦，即系你见到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你嘅朋友就系呢个女仔啦，就系事主啦。你点样可以帮佢舒缓，同埋点样可以同佢倾下边方面嘅计咧？有冇啲方法可以诱导一下对方系舒服啲咧？即系唔会觉得世界唔系得你一个噶，亦都唔系净系得你妈咪噶咁样。咁点去操作咧？问下周博士啊，呢个环节好嘛？唔该。 好啊，唔该晒。哦，嗱，呢个我都见过好多咁嘅例子，就比较多系女性添嘅。我阵间会解释。而比较多严重，佢最依赖嗰个都系妈妈，依赖即系依赖妈妈嘅程度系多过依赖爸爸嘅。呢啲例子系常见嘅。我首先讲啊，有一定普遍性嘅吓。咁原因好简单，我哋每个人咧都来自妈妈的肚子，我们能够来到这个世界呢，因为有一个人愿意在个即给我们在他的肚子里面住了10个月，这个就是妈妈。所以个 BB 一出世的时候呢，在个潜意识呢很容易很美化妈妈，很神化妈妈，觉得妈妈很伟大。因为真的他首先在肚子里面已经住了10个月，吸晒所有营养啊、血液啊、水分啊等等等等啦。咁而出到来呢，有颇高机会呢佢嘅著嘅第一件衫、第一啖飯都係媽媽噶嘛，媽媽照顧噶，而且往往因為個性別角色分工咧，比較多係媽媽係照顧者嚟嘅，而爸爸未必係主要照顧者嚟嘅，所以我只有通常咧，即係傳統嗰句啦，世上只有媽媽好。咁因此，如果我哋冇真正喺心靈上、靈性上、情感上戒奶咧，即使有好多人，我識好多人去到40歲、50歲、60歲、70歲、80歲，仲係哇好神化、好崇拜媽媽，去到一個好誇張嘅。我遇到一啲好極端嘅例子係點樣咧？我遇過啲男人咧，就會打老婆啦，會鬧老婆啦，會老婆你冇鬼用啊！點解你唔係好似我媽咁照顧我啊？我媽唔係咁噶，你睇你啊！我媽點會咁啊？即係令到佢老婆係真係好委屈，好陰公，因為佢總係用咗媽媽嗰種完美無瑕嘅愛，或者投射出嚟完美無瑕嘅愛咧，去睇呢個世界。或者好多女性咧，就總係覺得同媽媽個愛係無法分離啊，甚至拍唔到拖。我遇過幾個個案咧，個女仔係拍唔到拖，甚至拍緊拖咧，佢愛唔到個男人啊！佢總係覺得點解你唔係好似我媽媽咁嘅？佢甚至喺潛意識覺得，如果我同你結婚，我咪背叛我媽媽咯。我媽媽需要我，我媽媽唔可以冇咗我，我要照顧媽媽。咁呢個我都處理過好多依類型咁嘅個案咧，就係起初佢係求助，佢係同我講佢同男朋友或者老公嘅關係。聽下聽下，我就忽然發覺，哇！佢就同佢老公或者男朋友唔可以咁噶，我一定要照顾妈妈噶。即系佢就承认佢爱佢妈妈系远远超过爱佢老公，所以个老公就觉得好吃力啊。嗱，呢度唔系边个啱边个唔啱，唔存在道德批判啦。我只系讲紧，如果我哋唔能够与时并进，因为我哋唔同阶段咧系需要唔同嘅能量、唔同嘅信念、唔同嘅状态。对一个小女孩、小男孩咧，我哋崇拜妈妈系好正常嘅。同时，如果你已经30岁、40岁，你已经有自己家庭咧，如果唔能够以自己嘅伴侣或者家庭为本，而仍然孭咗属于父母嘅责任情绪咧，就可能出好多好多问题，甚至对妈妈都未必系好事嚟嘅，令到妈妈容易霸道啦、操控啦，妈妈好所谓老讽啊、想当然啊、理所当然地咧，妈妈又投射咗自己嗰啲需要，嗰啲需要被需要喺阿仔女身上，仔女又投射自己嘅需要被需要喺妈妈身上。我哋心理学辅导叫共依存啊，或者叫护女症啊 ，codependency 啊，即系大家都依赖。大家都索取，如果好難聽嗰個就係女鬥女啦，即係俗稱啦，嚇女鬥女。咁呢個係一個好危險嘅狀態。嗱，我要講呢個背景就係因為啱啱啊，我一開場講嗰個咧，可能就會有咁樣嘅心理學嘅背景啦。嗱，所以去到最後，阿歐你一開波講嗰個係嚴重㗎，就講去到直頭媽媽離世之後咧， 個案主個女子女女咧，係就冇咗生存意欲啊。咁又好明顯好唔健康啦，好即係真係危險噶，唔係講笑，真係危險噶，係好嚴重嘅。咁點樣咧？個關鍵就係佢一路長大咧，佢嘅自我價值都依附喺媽媽。甚至佢会放大，佢好可能做咗拯救者嘅，喺心灵上咧，佢好想拯救妈妈，好想特别如果更严重，如果系所谓单亲家庭咧，呢、这个系更常见嘅，就系、是、佢觉得妈妈好惨，妈妈被遗弃，妈妈被爸爸遗弃。嗱，就算唔系单亲家庭，就算只要爸爸妈妈关系唔好，呢、这个女孩子佢觉得佢好需要站在妈妈嗰面去帮妈妈，佢甚至刻意透过去抗拒爸爸、疏远爸爸，去表达对妈妈嘅忠诚啊！佢唔敢同爸爸亲近，因为觉得如果同爸爸太 close 啊、太 friend 啊，成日一出嚟咧，佢觉得好似遗弃咗妈妈，好似会伤害、背叛咗妈妈。咁所以呢、这个如果投射出去咧，令到呢个女孩子长大之后，唔单止对爸爸关系有影响，同埋爸爸系佢生命认识嘅第一个男人，如果佢对爸爸有批判咧，佢都容易对男性有批判，觉得你哋啲男人都系自私，都系即系不负责任，都系等等等等等等。咁呢个亦都影响咗呢个女性长大之后佢同男性嘅关系，亦都令到佢影响咗佢自己同自己嘅内在关系，因为佢自己建立唔到一个独立自主嘅自我价值啊，即系独立于妈妈而存在嘅自我价值啊。佢一路其实里边，就算佢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咧，其实佢里边大约个情绪年龄啊，大约六七岁嘅咋。佢會出現一啲，我甚至叫心靈輔導學叫 regression 啊，即係倒退啊。當如果同男朋友嗌交咧，佢忽然間變咗個 BB 咁樣嘅，你做乜嘢啊？我唔砌啊，我唔砌你啊！你成日即係會有啲好 BB 化嘅表現，因為佢裏面嗰個小女孩未長大，冇長大過，雖然個身體長大咗，但佢仲係帶住一個可能五六歲嘅內在小孩嘅能量嘅情緒嘅需要。去長大，去拍拖，去讀書，讀大學，去結婚，去生仔，去做生意。咁如果你諗下一個人外在年齡係四十歲，但佢仲係帶住一個四五歲嘅情緒年齡去做生意，咁啊生意當然會出事啦。去同人即係、就是、去拍拖去結婚，呢、這個婚姻出事機會亦都高嘅。嗱，因此如果啫嚇，佢一路冇長大的話咧，去到有一日佢當然會瞓曬身照顧媽媽啦。然后当妈妈一离世咧，佢一生嘅自我价值系崩，可以系崩溃嘅，可以系崩溃嘅。嗱，呢个当然系比较严重啦。同时我渴望透过呢个咁样嘅例子，或呢个咁样嘅心理学辅导学嘅一个论述咧，让大家明白健康界线。我系上一次讲个重要性，去明白我哋要即系建立自我价值嘅重要性。我哋唔系要妈妈爸爸满足我嘅需要，我哋最重要啦。嗱，呢个可能深啲啊，下一集可以再讲啊。就系点咧？我哋要成为自己嘅内在父母，成为自己嘅最佳内在父母，去照顾自己里边有需要或者受伤害嘅内在小孩，而唔系等真实嘅爸爸妈妈去照顾我。因为真实嘅爸爸妈妈，佢自己可能都伤痕累累嘅。我阿爸我阿妈。在鄉下長大，佢可能都冇人愛過佢，冇人關心過佢嘅，所以佢都唔懂得用我需要嘅方式去關心我，所以我唔需要即係批判爸爸媽媽、攻擊佢、抱怨佢。相反，我自己責任自己負，自己成為自己最佳嘅內在父母，去照顧自己嘅內在小孩。咁呢個當然詳細我下一集再講，因為另一個好大。嘅輔導學心理學嘅理論嚟嘅，但如果翻嚟今集喺度，我做個少少總結，一句就係、是、阿歐你正話提到就係、是，所以做照顧者好好嘅，做助人者好好嘅，鼓勵大家都關心身邊嘅人啦。同時，首先要 check in 下自己嘅，即係檢討下、檢視下自己，靜一靜，放鬆坐直，眯埋眼，靜一靜，問自己：我照顧對方嘅時候，係佢需要我，定係我好需要被需要？第一個問題。第二，問自己，當我照顧對方嘅時候，我有冇照顧翻我自己嘅內在需要？我會唔會投射咗我嘅需要喺對方身上？會唔會有啲時候我覺得委屈，我唔識得表達，我覺得憤怒，我唔識得表達，我會唔會都美化咗對方？會唔會我好渴望去討好滿足對方嘅需要，而委屈咗自己，忽略咗自己？因為如果我長期委屈自己，忽略自己咧，到一失去對方，我個情緒可能會冧嘅。我冇咗嗰个自我价值感啊、好嘛，呢度我又停一停先，听下欧你觉得点？ 好啊，我非常期待周博士下一集就帮我哋关顾多少少，就系、是、做自己嘅内在父母，因为呢个都系 好升華級數嘅，即係好 upper level 嘅一啲課程啊，或者好 upper level 嘅一啲議題，同我哋過往真係跟住周博士共同成長啊！每個禮拜一喺呢個晨光大學入面，即係當我哋懂得控制情緒，我哋認識冰山，我哋做自己自己自我嘅人生導師，做 self coaching， 跟住一步一步 step by step， 我哋再深入啲。发掘到内在小孩，从而再可以升华到做自己内在父母，真系几本教科书嚟嘅。 系啊，欧你讲得好，其实呢个好深嘅，呢个甚至喺辅导学心理学咧，都系可以话研究院级数嘅。咁但系我尝试用最简单、最简单而一般普罗大众你都听得明嘅，而且用得到嘅方式。咁呢个非常重要，内在父母，因为我系太习惯期望爸爸妈妈。滿足我的需要，我是太期望爸爸媽媽能夠明白我的情感需要，行不行？那我們就很痛苦，因為他自己都搞不定他自己。爸爸媽媽雖然他年齡可能已經70歲、80歲，他自己裡面都很脆弱，他裡面的傷痛、創傷可能從來沒有處理過，從來沒有療愈過，那他怎樣懂得去照顧我們潛意識內在的需要呢？咁所以近年咧，我下一集詳細講啦。喺近年成個心理學輔導學有一個好大嘅轉向嘅，就提出我哋叫即係 self parenting 啊，即係做自己嘅內在父母啊。咁呢個我可以詳細再講，但係呢個好重要。啊，簡單講一句啦，提一個 tips 咧，就係唯獨我哋能夠成為自己內在父母，我哋先唔會成為一繼續做一個內在小孩咧，去搲我哋老公老婆嘅愛。如果我哋唔懂得照顧自己，我哋就算你結婚咧，你會好快發覺，或者男女拍拖嚇，不分性別啦，男男女女男女咩都好啦，你總係會唔滿意伴侶嘅，總係覺得老婆點解你唔乜乜乜乜，老公點解你咁乜乜乜乜乜乜？嗱，表面上就係老婆老公嘅問題係真嘅，行為上面真嘅，但係實質上嘅根源咧，其實係我自己唔懂得愛自己，我唔懂得照顧自己，我就投射咗我嘅需要。总是要男朋友女朋友满足晒我的情感需要，但是他自己都搞不掂，老细，我男朋友女朋友他里面都是一个受伤害的内在脆弱的内在小孩，虽然他已经四五十岁，他怎样照顾到我呢？于是大家又伤痕累累，又日日嗌交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重要很需要学，即是成为最佳内在父母，去照顾自己的内在小孩，我甚至觉得是幸福人生嘅關鍵嚟嘅，你同任何人，甚至你做生意啊，如果你經常做生意同人嗌交，同團隊嗌交咧，可能都係裏邊有一個受傷害嘅內在小孩未被療愈，就總係好希望老闆關心我，同事關心我，所以我哋下一集可以詳細講呢個課題，好唔好啊？ 好啊，多謝周博士，我哋下一集再傾過啦。 好啊，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根据现时预测，台风桃之今日稍后至到听日初时，将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届时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桃之将横过南海中北部，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但路径同埋强度存在变数。天文台又話，在東北季候風和桃枝共同影響下，星期三和星期四本港天氣不穩定，有幾陣狂風驟雨，風勢頗大，以及海有湧浪。桃枝屆時可能較接近珠江口一帶，但同時可能有所減弱，是否需要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要視乎桃枝和珠江口的距離、強度和本地風力變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首次承认以色列参与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全呼机爆炸袭击。内塔尼亚胡说，虽然内阁中有人反对针对真主党的全呼机爆炸行动和暗杀真主党时任领导人纳斯鲁拉，但他仍然坚持有关行动。另一方面，以色列新任国防部长卡茨说，以色列已经击败真主党，而消灭纳斯鲁拉是最大的成就。现在以色列的工作是继续施加压力，以取得胜利的成果。

哇，这个苹果抵买啊，平时一袋要50元，今日特价100元三袋，要买啊要买啊。 一次过买咁多苹果，你食唔食得晒啊？食唔到咪斩摆喺度烂晒要抌。 但係平喎。 商家就係为咗倾销而利用捆绑式消费手法吸引你去买多啲。呢啲手法好容易令人不知不觉咁购买过多。尤其是食物不及时吃晒的话就会变成厨余，你应该改变消费模式，优先源头减费，但你可以考虑一下帮衬一些裸卖店的。 即是那些要自备容器，在没有包装商店购买散装货品，价格就会以重量又或者件数去计算。 没错，拒绝捆绑式消费之余，你需要多少才买多少，由消费一刻起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你仲谂唔谂到其他可以减少厨余嘅方法呢？ 例如买外卖嘅时候可以自备餐盒，又或者系借还重用餐盒。如果食量唔多嘅话，可以选择小饭小餸，咁样可以减少厨余，又可以悭翻啲，一举两得啦。 以上资讯由环保署提供， 声音演绎李丽瑞、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早晨7:39啊！阿欧今日咧同大家咧 update 下啲英超嘅战报先。恭喜曼联，曼联赢波，连续赢咗几场啊！咁啊，看守领队咧，云尼斯阿罗咧就将啦，即系成去曼联咧 turn 到开始咧变翻啊，魔性澎湃啦！咁啊，今日开工咯，新帅上任啊吓，咁啊，云佬教得好好，跟住点啊？跟住让翻去正选嘅教波位俾艾摩廉，系啦，咁啊呢一位咧嚟自葡超嘅领队咧推出三招啊，激发曼联嘅魔性哦，呢个报章嚟形容啦。咁啊，之前其实咧已经踢得几好噶啦。咁因为咧，即系三场胜仗啦，一场和波啦。其实呢个云尼斯阿罗啦，其实真系带得几好啊。可能喺曼联系统入边咧，都真系自己喺呢个系统入边成长啊，都好识教翻咁样。不过冇办法啦，有阵时都系咁啊吓。咁啊，球会方面啊，班主啦，以至咧其他嘅高层啦，或者叫做出资方咧，就觉得啊，都系用葡超呢一位啦，咁啊，嗱，葡超呢一位咧，莫宾艾摩廉咧就禁止啊曼联嘅球星做以下三样嘢，包括系咩咧？放心，基本嘢嚟嘅，就系咧严禁喺禁区外边浪射啊！讲嘅系边个咧？就系、是、班奴费兰迪斯啦。咁但系你唔好理我，琴日咧B 费咧就入第一球先，好第二招。踢进攻足球啊！佢唔想曼联踢进攻足球啊！咁究竟系踢咩足球呢？如果去到二十世纪个个都踢紧进攻足球嘅时候，佢又系咪踢紧防反呢？定防守足球呢？呢、這个都好想睇睇曼联第时嘅变阵会系点啊！吓，好，第三招提拔新人啊！唔想再系啲苏科咧叫老前辈喺晒个中前场嗰度啊，想将咧一啲咧喺曼联嘅青训产品咧引入去。直情啊，正选行列之中啊，咁究竟咧，最后得出嚟嘅结果系点咧？琴日咧就未见到成绩嘅，因为琴日咧就虽然赢波3-0赢咗李成啦，但系都系关云老事嘅。咁如果计翻个数补嘅话咧，啊，要睇艾摩廉赢波咧，下场英超咧先可以睇到佢系咪真正有复 fit。咁嗱，同时宿敌啦，曼城嘅4连败，几估唔到咧，曼城王朝咧有啊！ 崩盘嘅情况出现。嗱，呢个系报章系形容啊，近七季咧六夺英超冠军嘅曼城咧喺星期日啊凌晨啊遭到罕见嘅四连败，佢作客咧领先下咧俾伯里顿咧2-1反击啊，依家咧落后榜首利物浦咧已经拉开咗啦五分之多啊。咁你话喂落后利物浦，即系利物浦赢波冇错，系啊，咁啊史洛咧带利物浦带到非常之好啊吓，咁啊凌晨咧又系礼拜日凌晨赛事咧主场啊艾菲路2-0啊搞掂咗阿士东维拉啦，近12场赛事咧令到11胜1和嘅佳绩啊，哇领放咗英超嘅成绩啊吓，咁包括咧即系阿仙奴啦同埋车路士，其实琴日咧都系踢成1-1嘅，咁以为咧即系作客去士丹福桥啦，阿仙奴咧先入波。咁啊，能够咧买得到味，但系作为阿仙奴嘅球迷咧，即系小弟自己啊吓，开心唔够咧，十分钟啊，跟住咧就立即啦，即系俾咧呢个利图啦搞掂咗。利图嗰球波啊入得好靓，但系更加靓系咩？阿仙奴完全唔防守啊，啊好得意啊！入完波之后完全唔防守，咁究竟系想赢波定系想和波咧？呢、這个都系少少有趣嘅事件啦。咁啊，英超嘅战况当然风起云涌啦，亦都咧有好多咧后来居上。嘅一啲球队，包括咧托定咸、森林啦，咁样究竟啦，即系传统嘅英超列强咧，点样可以站得住阵脚咧？应该系往后啊吓，大家好需要、好需要睇嘅一样嘢啦。嗱，仲有啲时间讲多啲利物浦俾大家听下啦。咁啊，利物浦咧就主场啦，赢咗2-0啊嘛，阿士东维拉继续咧喺积分榜嗰度领放嘅。咁今季咧开季开得好好啊，史洛带得非常之出色啦，大家都觉得咧进入后高普年代咧就。好似啊，高普名帅、哦，史洛会唔会喺佢 shadow 底下咧搞唔掂噶，或者冇发挥得咁好啊 ？Sorry， 完全冇发生呢件事啦。嗱、啊，帮大家睇翻利物浦咧，依家11场咧联赛有9胜1和1负啊，领队史洛咧成为2009年啊安察洛提啊，即系嗰阵时阿肥安咧就带车路士噶第一个年头咧11场英超啊拎咗9胜嘅领队之后咧，仲有咧阿力斯啊麦阿里士打咧即系赛后咧就被问到利物浦系咪冠军热门嘅时候咧，呢位阿根廷嘅中场就表示啦，如果啊球季前问自己咧，我就完全唔相信我哋自己利物浦咧系争标嘅热门嚟嘅，但系踢落踢咗10几场。几好波、啊，自己又踢得好，球队踢得好，史洛带得好咁话、啊，哇！对呢位咧身帅啊赞赏不绝。咁当然啦，即系主持人又好，球迷又好，好多时候都系结果论嘅。咩叫结果论呢？就系、是、最紧要赢波，系咪先？赢咗波三分以待啊！最后边个成为英超冠军，优胜劣败，再多嘅牙教战，再多嘅非议，其实咧都系咧如同啊。啊！落雨咁样，落完雨之后咪晴天咯。意思系嗰啲非议声优咪销声匿迹咯。好啦，嗱，足球嘅世界倾咗好多啦，同嘉明咧讲下篮球先啊。早晨啊，嘉明。 早晨啊，哦，讲 NBA 喎。 系啦，我都知道咧，即系 NBA 咧，你又中意啦，你嘅另一半又中意啦。咁、yeah. 即系嚟紧咧喺澳门嗰度咧，又有个咧名人赛。 系，有好多即系以前睇系偶像级嘅球手咧，都会嚟到喺亚洲地区，即系我哋隔篱嘅姊妹城市澳门嗰边咧，就会有一个表演赛啦。 犀利啊！ 非常之期待嘅， 会唔会想去睇咧？我见到有Tracy McGrady 啊，即系麦基迪喺中间啦。咁啊，见到咧有我哋香港咧专才通优才通输入嘅马贝利啦，又喺当中啦。咁其实球星都相当之多嘅，咁啊唔逐一细数啦。咁有机会大家又可以感染下啦，即系呢个叫做 NBA 啊嘅传奇气氛。 系啊，就算唔系过去澳门睇咁传奇嘅球星咧，都可以留翻喺香港啦。因为迟少少今个月底咧，维园各方面又会有3×3啦。咁啊，呢个上年搞得唔错嘅呢个比赛咧，都今年卷土重来啦，咁所以今年亦都系仍然以呢个嘉年华式嘅方式去到举办啦。咁嘉年华嗰部分就免费入场嘅，小朋友都去得嘅。咁如果你想睇啲紧张刺激赛事款咧，就要买翻张飞攞翻个靓位啦。 冇错啊，嗱，讲呢啲赛事咧，其实香港方面啫，今个礼拜仲有网球比赛啦，咁大家又去维园嗰度睇睇啦。嗱，上次睇女子，今次系睇男子啦，咁样。咁究竟运动项目点样传承落去咧？有阵时有小朋友嘅球星们咧，都好想将自己嘅叫做。嗰首波啊， 系 嗰首波系咩意思啊？ 嗰啲 DNA 啊， 系啦，自己打得咁叻，阿仔 帮我接我嘅衣钵啊，即系帮我薪火相传落去，咁啊有人得有人得啦，系咪先？即系譬如我哋讲翻 NBA 嘅世界，譬如 Gary Payton 咁啊，当年喺西雅图超音速好出名嘅位控卫式嘅球星啦，咁啊依家Payton Jr. 其实都打得好好啦，比顿二世都打得好，其实咧好多球星咧都想将自己嘅小朋友培育成为咧下一代嘅新球星，不过大帝立邦占士。就未能夠咧啊如願以償咧，因為點解咧？見到咧，詹姆士咧其實都上陣不利父子兵啦。咁佢嘅孩子 Bonnie 咧，其實喺之前季前熱身賽即係 preseason 嘅時候咧，都交到啲數據嘅。不過嗰啲數據全部都單位數字啊，包括一個籃板咧，一個助攻啊，兩分啊咁樣啦，類似大概係咁啦。 掂個波咁樣啦。 係啦，咁啊，依家上翻正賽啦，regular season 啦，咁啊 ，Bonnie 都有出場嘅，但係咧好似表現咧未如理想啊。就算咧連其实个领队咧 ，J.J. Redick 咧都系立邦占士个 friend 嚟噶嘛，即系你明唔明啊？ 拍晒铺头噶啦，已经话 喂，搞唔搞掂啊？搞唔搞得掂啊？咁啊，但系又系好多 Lakers 啊，湖人嘅球迷嘅非议声之中咧 ，sorry 啊，阿 Bonnie 咧有机会黯然落幕啦，去翻下方翻去 G League 啦，发展联盟嗰度去发展一下先啦吓。 其实都真系难嘅，讲真要真系喺 NBA 呢一个嘅球赛上面有父子兵同场，仲要系同一队入边演出咧。 系。 哇，讲真，首先 LeBron James 系19岁就有 Bronny 嘅，咁所以 Bronny 同佢嘅年龄相距唔大啦。 系， 然之后仲有爸爸本身亦都真系可以长战长胜，可以 keep 住有成20年嘅功力围绕住喺 NBA 呢一个球星嘅名门榜上面。 系啊， 咁然之后你先至可以有翻两个咁劲嘅名气同步出场，咁先至会捶背心见到哇有。James 同埋 James Junior 同步出場嗰個畫面噶嘛？ 係啊，其實個感覺係正嘅，所以咧有陣時去到客場球迷咧見湖人咧已經輸咗好多分咧，咁佢就想大家一齊咧全場就會話 Bonnie 都有幫佢打氣噶啦， 叫 Bonnie 出場啊，橫掂你哋都輸緊廿幾分。是时候你可以将自己的 bench 即是板凳的球员拿出来啦。我们想见到这个 Bonnie 仔咁样。咁但这个当然是叫做调笑啦，或者叫做即是暗讽啦。即是话你而家你哋球队嚟到我哋嗰个 City 嗰度打波啊输成廿几分啊大帝你休息一阵啦叫阿仔打啦。阿仔出来又表演下俾我哋睇咯。咁样。因为呢好笑㗎嗰啲客场呢 ,Bonnie 一攞到一个篮板呢或者射入一个罚球呢有人会被抢。但系咧，其实咧呢一样嘢都系即系美式咧，即系我自己觉得好即系好招积啊！但 系 用呢个字眼好啲啊，其实我脑袋入边全部都唔系呢啲字嚟啊，我要捞到一个字系讲得好招积啊！即系你咁样，哎呀好叻，哎呀你个仔都几叻喎，哎好波好波 ，Bunny 咁样咯， 好大鼓励啊， 系啦，即系类似咁样啦，即系暗讽佢咯，意思系咁啊，睇下往后落嚟睇下 Bunny， 咁啊人会成长嘅，你此刻俾人笑，唔代表你两年之后俾人笑嘅，我又想鼓励翻 Bunny， 即系你唔好此刻就气馁，唔好放弃篮球，因为篮球从来都冇放弃过你，你阿爸都冇放弃过你，如果唔系唔会咁辛苦用。咁多人力物力搞到你入去湖人队， 咪就系咯，同埋佢都真系十九岁仔啫，咁所以其实佢前途大把嘅，俾少少日子佢，俾翻少少耐性佢，咁希望佢有自己发功嘅一日啦。咁但系讲到话，即系始终喺香港非常之着紧嘅球赛咧，咁其实今朝早都有两场好波睇嘅。如果讲 NBA 嘅话，因为八点钟咧就会有木狼队对热火啦，九点钟咧就金块对独行侠嘅。如果想支持翻本地运动嘅话咧，喂好嘢，又有好消息噃，因为我哋香港嘅七人榄球赛啊泰国站又赢多一场啦，咁啊今次咧赢日本队嘅，咁所以咧继韩国同埋中国站之后咧再次封王，今次厉害啦，全胜姿态跻身淘汰赛。 哇，犀利啊吓！咁啊嚟紧 Rugby Seven 嘅时候咧，希望大家咧都入场或者透过电视机咧撑一撑啊！香港嘅榄球队咯。 我要片犹太之草，浓火焰，严寒时期让你可。已脆软，如前行全是怪虫，由我化身哥斯拉及踩遍。世界太过沉闷而无法改变，为你去变做几安乐，力去表演。哪怕念上荒岛，急需痛汗先，我尽力下穿。用尽办法去变身想，挤出七十二女人。来为你东奔西走解日前重困，无论做打手跑腿都永远配合，大量角色业余地寄生，逐个变身想假装轻松十项敏能， 胡乱事事处理每个难题核心，唯求在不可猜测的这个世道，让你洒安心。好比三天七国和乱应相加，就算性格上不匹配可修改它。你亚答应下家成全我，便有担当的广志撑起这家。一天比一天更加奇怪天气，为你去努力变化古乐变装手挂。要信我话有天懂出轨波气功与现实对打。用尽办法去变身想挤出七十二旅人来为你东奔西走解日前纵困，无论做打手跑腿都永远配合，大量角色业余地寄生，逐个变身想假装轻松十项敏能，无论事事处理每个难题核心，人物设定碎气但见谅我现实里手会浸，尽心尽力我至少想挤出七十二旅人来负责开车逐蚊七台近半凳，无论做沙包冷枕都痛快上阵，熟读秘笈最神了结手印，让我变小棍踩单车一直慢慢行，同上那首经典歌我从头再哼，微风破面在你荡到旧雨就没有需要再逼迫出更多分身。 他黎明啊，七十二变 晨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嘉明早晨啊你哋 啊，小别胜新婚嘅感觉啊， 系啊，我都有呢种感觉。今朝翻嚟嘅时候咧，系有一种琴日啊，应该瞓唔着啦，兴奋到瞓唔着啦，然之后好惊唔知醒啦，跟住都系顺利起到身嘅，开心嘅。 我有听你啊，啊可以啊，系啊，完全唔觉你个有疲惫啊，有时差咁啊。 因为一开麦嘅时候，啲肾上腺指数飙升， 系啦，跟住一收麦嘅时候咧，即刻 drop 咗落嚟， 系啊， 系啊， 唔紧要嘅，行家都系咁， 系个个都系咁啊，系啊。目前我哋通常都系将最美好嗰一面呈现俾听众朋友啊。Vicky 又去咗土耳其啦，咁啊为到电视部有少少拍摄，咁我往后时间咧就会出街啦。但系咧你好好嘅，即系预先咧有机会渗啲喺晨光讲啲讲啲你自己嘅一啲体验啦。不过呢个时间就反而未必系讲旅游嘢住。 系啦，未系想讲旅游嘢住，因为呢一样嘢咧，我相信大家其实都会共同面对，无论系你喺香港定系你去旅游咧，你都仲会面对得到嘅。我想问一下。就是嘉明同埋阿欧，平时咧你哋照镜满唔满意自己个样噶？都 OK 噶嘛？ 佢满意啊！我见佢今日出咗一个 pose 咧，系觉得好靓噶。首先个 pose 都好靓啊！ 嗰个 pose 本身因为已经化晒妆，又打晒靓灯，咁样去嘅正面 都 系 好 靓 嘅，好靓，明艳照人啊！我够胆讲佢喺嗰个社交平台今日嗰个 pose， 我自己呢啲男人咧就成日都觉得自己啦啊，即系开始咧有眼纹咯，哇！开始咧系啦，啊啲须根咧开始咧有两条须咧变咗白色咯，咁样即系成日都主唔满意自己嘅，咁谂下方法点去执执佢咯，优化佢咯。 咁喺影相嘅时候咧，即系照完镜啦，到你真系同一班人出去玩啊，影相，甚至乎我哋女士化完妆，哇、我觉得今日自己化妆好似都化得几靓啊，画条眼线都几对称啊，但系一去到影相嘅时候望翻张相，点解我条眼线今日好似画到只眼大细眼？有冇呢啲感觉？有冇呢啲时间嘅咧？ 我谂自从有咗可以执相呢个功能之后咧，好多女士们都真系避唔开只手指系要执咗少少嘢先至会上网嘅。咁我都听过好多姊妹们都系觉得话，系啊，平时执惯咗咧，唔执就硬系唔自在咁样，即表示系佢不嬲对于自己影嘅相都系唔满意啦。 哦，咁啊调翻转头另一个说法，礼拜一奖励自己，我哋对自己有要求啫， 有要求嘅， 唔好放弃治疗，系啦。 系啊，咁点解 科技帮到你？ 耶！人生如意。 系啦，点解会问呢样呢个问题呢？原来最近咧有一个美容皮肤科嘅医生咧就发放咗一条片喺上网嘅，咁咧佢就话其实每一日咧有好多客人都好唔满意自己嘅样子，所以咧就嚟揾佢，要嗰度细眉执下执下，可能整下个呢个眼眉啊，又或者整下啲法令纹啊冇咗佢咁样啦，又或者 V 面咁样啦，咁佢就喺度谂啊，究竟点解有咁多人都会觉得哎，我好似一影相嘅时候好唔满意自己，觉得我好肥啊，我好老啊，我有好多皱纹咁样咧？于是咧佢就揾咗一个心理治疗师，专门咧系研究自尊嘅。佢就话咧，其实原来我哋人咧唔中意相入面嘅自己咧系好正常嘅，特别系有社交媒体兴起之后，我哋好多时候都好想将最好嗰一面发放上网，将最好嘅自己呈现俾呢个世界俾大家睇。咁但系点解我哋会呢个谂法就系点解有阵时照镜好似都几好睇啊自己，但系点解影相翻上嚟，咦又好似觉得唔同咗，好似唔靓咁样咧嘅咧？佢话源自于咧我哋会倾向咧就系对于熟悉嘅事物咧产生一种偏爱。即系我哋照镜嘅时候，有阵时会觉得啊几好睇啊自己咁样，但系咧原来当我哋影相嘅时候咧，会有好大嘅差异。 就因为系见真章， 又唔系、哦？佢就话唔系见真章、哦。佢呢一个治疗师又讲，佢话因为我哋好多时候喺镜头上面，无论角度啊，无论光线啊，甚至乎咧系一啲镜手机嘅镜头咧会扭曲咗。 冇错。你讲得好啊！我早两日咧，咁啊自己一个人喺上野公园溜达啦，咁啊因为 weekend 我都去咗东京走一转，快闪咁样啦，两三日。我上野公园好十几年冇行上野公园啊嘛，咁一个马路咪去跑步咯。咁跟住咧喺一个神社嗰度咁啊影张相啦，即系嗰啲有信仰咁。我叫嗰啲游客帮我影相啦。哇！真系前所未有地核突咯，即系前所未有俾你睇啊！ 好啊！ 我自己真系影唔到一种咁核突嘅相，我唔相信相入边系自己。佢唔知攞个角度咧，系你又肥又矮咁样咯。 人哋嗰啲真正东瀛风嘅风格唔啱你我哟。 唔系啊，嗰个游客嚟噶，嗰个一个外国人嚟噶，系、 oh, okay. 啊，北欧人嚟噶，仲要系唔知啊，北欧人会去咗东京啊，佢都去好远地方啊， 坐咗好耐飞机。 系啊，真系搞唔掂。所以我认同你讲一样嘢咧，就系、是、即系透过相片，唔好以为即系个个都系美美嗰啲手机啊。即系执嘢手机啊，即系 P 图手机啊，嗰啲咁嘅，唔系咁样嘅。即系好多时候咧，角度咧已经令到你咧极唔满意，极唔满意自己系可以嘅。你谂下，你低炒啊，明明冇双下巴，你都会出双下巴啦，系咪先？ 但低炒又会脚长。 系啦。是咩？低炒会脚长嘅咩？ 低炒、哦哦，如果你低炒咁样影全身嘅话，只脚会长啲。 唔系嘅，应该喺个镜头嗰度校少少嘅就可以脚长。 系啦，就系呢啲嘅角度，就系呢啲嘅光线会令到我哋有阵时张相咧，唔系我哋预期中，唔系真系咁真系见真章嘅。咁所以呢一个心理治疗师咧就同大家讲，其实有阵时咧，我哋应该少啲用社交媒体，唔好咁容易咧将个心神就系觉得我要将最好最靓嗰一面去俾大家睇。我哋应该有意识地选择。性地咧去控制一下自己嘅思想，要花多啲时间咧训练一啲我哋觉得自己满意嘅地方，系、 哦、 啦，唔好净系 focus 喺张相度。譬如我系 Vicky， 我觉得咧自己瓜子面，都几靓啊！我哋要训练我哋嘅大脑去扩大咧我哋关注嘅范围，唔好净系 focus 一啲微细，哎呀，有条眼纹啊，多出条眼纹啊咁样。所以我觉得呢一个都好好嘅提醒，因为点解咧？我去完旅行翻嚟之后，明明我自己化妆，我都化得几好啊，影到啲相翻嚟，点解我只眼？咁样嘅，系我冇 po 上，知你冇 po 上， 系咯，唔系呢个就关于一啲神秘感啫，系啦，因为节目始终未出街， 神秘喺边度睇啊？ 系啦，节目始终未出街，咁、哦、所以咧，我见到呢一个嘅报告就好想提醒大家啦，即系大家互相温馨提醒一下，有阵时相入边嘅自己咧都系好靓嘅，你只要接受多啲，欣赏自己多啲就得噶啦。 Thank you. 资 O2O。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请嚟我哋嘅嘉宾出场啦。今日有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金股汇嘅大事件啦。早晨，温生。 早晨你好，早晨各位听众。 系你好啊！咁啊，上个礼拜咧，哇，迎嚟咧，我哋即系财金界别都好多大嘅事件啦，即系包括系美国总统选举啦、联储局嘅议息结果啦，咁啊，中央方面、内地方面有开会啦，其他央行嘅议息啦，好多好多事情发生啊，咁啊。先睇第一个啦，咁特朗普咧上个礼拜赢得大选啦，联储局咧又喺上个礼拜议息会减息啦，喺呢两个唔同嘅因素影响之下咧，咁美元咧上个礼拜明显走强啦，美汇指数咧一度啊攀升到去咧105.5嘅指数点啊吓，好奇咁啊，温生交俾你分析一下特朗普上台咧对美元嘅影响系点好嘛？唔该。 好啊，好啊。咁咧就特朗普喺竞选嘅时候咧，就曾经就承诺过啦，就话如果佢成为咗美国总统嘅时候咧，佢将会向全球咧就加征10% 嘅关税嘅。咁包括佢盟友在内咧，所有人都要加征关税咁样嘅。咁就点解市场咧对呢一个政策系感到忧虑咧？系因为觉得咧，如果特朗普咧真系咁样做嘅时候咧，可能会令到咧各个美元嘅汇价咧有机会大幅上升。咁个原因系有三方面嘅。嗱，首先咧。市場的看法就是說，如果港泛真的去加徵關稅的時候，可能會推高美國整體的進口的價格，以至推升美國的通脹，令到聯儲局就難於去減息。當然如果美國是維持一個高息率的水平，這個當然是會令到美元匯價是會相對強的，這是第一件事。嗱，第二樣嘢咧，市場擔心嘅就話，唔少個國家咧都係會以美國咧作為佢哋嘅主要嘅出口嘅目的地。咁啊，當中咧，歐盟咧對外最大嘅出口國咧就正正就係美國啦。咁啊，以而家個歐洲嘅經濟已經係相對弱啦。咁如果再因為美國要加徵關稅而導致歐洲嘅出口受阻嘅，咁呢個當然係會對歐元區嘅經濟咧就雪上加霜啦。咁就歐洲歐元作為美元以外咁啊最大嘅貨幣，咁如果歐元跌嘅，咁當然就係美元升啦。咁呢個係導致第二個美元升嘅原因。第三個咧就係話。特朗普咧就想借助咧就加关税，同埋咧就减佢嘅国内即系美国国内嘅企业税呢一个嘅组合权咧，去吸引咧全球企业咧就去到美国咧就设生产线去设厂咁样样。咁如果成功嘅，佢嘅呢个计划成功嘅，当然会吸引咧就大量嘅资金流入美国啦。咁呢个当然亦都会令到美元咧就带嚟刺激噶。咁呢个咧就系三个因素令到咧就市场就觉得哇特朗普上台咧会对美元有利噶，但系，我想讲一样嘢，好多人嘅嗰个焦点咧就放喺特朗普加关税嗰个方面嘅，咁但系咧其实咧特朗普咧都惊通胀啊，佢都惊咁样样系会造成通胀噶，咁所以特朗普其实咧系有第二个计划咧去压低个通胀噶，嗱佢点样做咧？佢就想咧就系透过鼓励美国国内嘅油商大量生产呢一个页岩油，然后咧就推低个油价，从而咧就压低个通胀。咁如果佢真係咁样做嘅时候而又成功嘅时候呢，咁当然啦就可能会令到嗰个通胀呢就升唔到嘅。咁所以呢就如果通胀升唔到嘅，咁当然佢想吸引企业返去美国投资，咁当然你要个低嘅息率啦，你高息率你点投资呀。咁所以呢整体上嚟讲可能呢会可能佢会呢係先要求油商加大个生产压低个油价，然后呢先至会逐步呢係加呢一个关税。咁所以咧，可能咧系会压低咗个通胀，令到联储局有更加多空间可能会去减息。咁所以咧就未必好似市场咧而家一般嘅睇法就话一加关税佢一上台就显然唔加关税，可能系未必嘅。咁所以咧呢个咧我哋第一样嘢要睇住啦。 真系要睇下特朗普方面咧，即系究竟啊吓往后有咩招数啦，或者佢嘅言论系点啦，动作亦都多多啦咁样。 冇错啦。咁其实仲有另一个变数我哋要留意喎。另一个变数系咩咧？就系咧特朗普咧 会唔会咧系因为咧同以色列嘅关系啦而卷入呢个中东战争？咁如果可以想象嘅，如果真系个中东越乱嘅，咁当然你大家又会可能会担心就话，咦，咁油价会唔会因而上升咧？令到特朗普个想降低油价、压低佢国内通胀呢个计划会唔会失败咧？嗱，咁呢个就真系要睇住啦。咁当然啦，如果你转头去睇嘅，咁如果美国涉及另一场战争嘅，咁可以想象咧，亦都会对美国嗰、那个财赤啊，会变得更加严重啊！咁到期时咧，佢个财赤严重，债务严重，咁亦都会令到啲人咧对美元咧就会失信心，可能会令到美元又会跌嘅。咁所以咧，其实而家咧所面对住嘅系咩咧？就系好多嘅变数喺我哋嘅面前。咁所以咧就但系我要提提大家啦。咁就喺今年里边咧，其实个美汇指数咧最高系去到106.50嘅指数点，大约系106.50嘅指数点嘅位置啦。咁但系咧而家咧。聯儲局咧已經係減咗75點子嘅息率啦，咁而而家咧我哋見到個美匯指數亦都去到咧，今朝早而家亞洲市場咧去到105嘅指數點，同佢嘅最高位其實相差唔係太遠啦。咁樣嗰個美匯指數喺咁多變數，係咪可以真係再進一步上升咧？咁呢個真係大家要去諗諗呢個問題啦。 係啊，因為入邊都牽涉千絲萬縷嘅關係啊。温生頭先講嘅點子咧，完全。都有可能性啦，去发生啦，但亦都有可能性唔发生嘅，因为即系进入咗呢个特朗普手执国际大棋盘嘅年代啊，你就会知道每一样嘢都未必系大家 充满变数， 系啊，可控性同埋预测得到，即系大家估佢上次上任嘅时候继续用强美元嘅政策叫做去掌控美国啦，咁嚟紧又可唔可以真系咁样咧？咁好似温生头先咁样讲，可以讨论到两句就系、是、即系虽然卷入以色列嗰个战争，但俄乌战争有冇机会暂告一段落咧？咁样咁嗱，即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啦，即系国际关系上以金融市场啦，以至外汇市场咧，都系牵一发动全身啊 ！OK， 咁啊，转个角度，不如又讲下今个礼拜市场有啲咩焦点值得关注啦。 嗱，未讲今个礼拜市场嘅焦点，其实今个礼拜市场嘅焦点真系唔多嘅。咁先睇下啱啱过去周末啦，咁我哋知道内地咧就公布咗个通胀数字。咁我内地嘅通胀数字十月份嘅消费物价指数咧。就係、是、即係按年比咧得個微弱嘅 0.3% 嘅增長，咁就真係好弱啊 0.3%， 咁較九月份嘅 0.4% 就進一步回落噶。咁至於十月份嘅數字咧，可以話咧係自今年六月以嚟係最低噶啦。咁數字顯示咧國內個通脹嘅水平咧依然係低迷噶。咁至於十月份嘅生產物價指數喺國內咧就按年比咧更加係下跌咧係 2.9%， 係過去11個月以嚟係最大嘅跌幅。咁即係反映咧個生產商咧根本冇能力去加價噶，咁呢個要留意，咁睇下內地咁推咗個大嘅刺激方案，咁睇下日後嗰啲數字會唔會改善啦。好啦，咁啊再睇翻今個星期嘅市場嘅焦點咧，正如頭先所講咧，真係唔多噶。個重點係留意咧，今個星期三咧，美國公布嘅十月份嘅通脹嘅數字啦。咁啊，按而家市場估計咧，就呢個數字咧將會由九月份嘅 2.4% 嘅增長啦，就攀升到去 2.6%。咁如果呢個屬實嘅，可能咧會影響到聯儲局咧十二月份減息。嘅步伐，咁而家按照利率期货市场估计咧，而家市场估联储局十二月份减息嘅机率咧系85%，咁就都同100%有啲距离嘅。 嗯，完全明白晒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就虽然好似温生咁样讲啦，即系观察嘅数据唔多，因为上个礼拜已经好多啦，亦都存在住好多嘅可变性喺当中啦。咁啊，投资者就要密切留意市况嘅变化啦，同埋消息公布。今个早上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金股嘅大事件啦，唔该晒温生，下个礼拜再倾，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我系嘉明，关注你嘅身心健康，揾嚟专家每日同我哋晨光第一线不断发放。小明嘉明关注你身体健康，仲有家长下排学堂，由专家关顾埋你嘅家庭关系，每日为你增添幸福感。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家明、Vicky、船仔， 晨光第一线，家明。 近排可以 话呢一个中环海滨嘅活动空间咧，真系每个周末都非常之精彩嘅。咁啊，之前有美酒佳肴巡礼啦，再之前甚至乎系港铁嘅嘉年华都真系人头汹涌啦。咁至于喺寻日同埋前日呢两 day 咧，就有一个潮牌嘅一个音乐节啦，都系将文化艺术品牌全部都系融于一体嘅一个艺术节嚟嘅。咁啊，今次都已经唔系第一次喺香港举行噶啦。咁啊，入到去嘅时候，自己都要着翻靓啲，嗰一种嘅感觉嚟嘅。 潮啲啊，攞啲潮牌上去先。 系啦，即系有冇啲咩松身 hip hop 衫啊？以前就系嗰个感觉啦， 悠悠地嘅， 唔同晒啦。 我觉得悠呢一个字咧已经唔潮啦， 已经唔潮啦，所以唔出啦。 所以我通常都系 啦， 唔系外国都变得好快嘅，大家又唔好笑一啲香港字啊，即系你。外國方面，因為嘉明又好了解，即係可能即係兩年前大家用緊呢、這個字眼係代表新潮或者代表新世代嘅咁樣，但係即係搞咗兩搞呢兩個字已經係被人唾棄㗎啦！哇，你仲講呢啲呀？ 仲講呢個以為自己好似話 delulu 啦你咁，咁所以咧今次去翻呢一次感受翻現場嘅氣氛啦。咁啊，雖然星期六嘅安排咧就有少少比較亂啲啲，因為其中有一位都係主打嘅演出單位咧，原本就話因為航班嘅延誤問題啦，咁。所以咧系嚟唔到嘅，咁但系点知咧又可以顺利嚟到香港之余咧，佢亦都真系有喺呢个会场当中褪后咗嘅时间咧，真系有表演嘅。 哦，咁得意，佢航班延误嚟唔到香港，莫非佢最后搭船嚟香港？ 因为我知 道香港打风啊，其实都系嘛，即系最高系咪去到 又有风，之前有银杏，咁而家嚟紧马尼拉嗰边又有呢个桃枝咁样。 系啦，真系好有趣。依家香港真系十一月先嚟系咁打风，以为今年咧即系唔使打风噶。去到十月的时候以为哇啲风球收队喎、又话有四五个今年打四五次风都冇几咁样啊即係有时呢真係唔好咁快讲呢啲说话。 咁好晒呀。咁因为呢一个风球啦因为天气嘅影响啦咁影响到呢一位嘅乐手。咁但係最终佢係有演出嘅。咁所以都有啲佢嘅粉丝们都觉得哎呀又话佢唔嚟我諗住退票所以冇去到啊。所以就错过咗佢嘅演出咁样。咁好啦呢个星期六 呢个人系乜嘢人嚟 㗎 ?Rich the Kid。 我想认识一下啫，呢啲、都系应该好受欢迎嘅嘢，即系有机会出去。同啲后生仔倾偈都可以攞呢啲字出去嘛，系咪 咁啊？诚意推介你去认识下另外一位喎。咁啊，寻日有份表演嘅19岁嘅年轻有为嘅朋友仔，咁佢叫做 David。佢个串法咧就唔系我哋平时叫阿 David 嗰个 David 嘅，佢系 D 啦，然之后四字数目字四，然之后 VD 全部世家就系佢呢一个咧有艺术成分嘅一个名啦。咁啊 ，David 佢嗰段路都几搞笑嘅，因为佢自己咧。从来都冇睇过现场嘅音乐演出，佢人生中第一次嘅音乐嘅演出音乐会咧就系佢自己开 show。咁而佢平时系点做歌嘅呢用佢部手提电话去佢个妹个衣柜入边拎住散埋道门，用阿女啊阿妈嗰啲长身衫咧就制造咗一个自制嘅录音室。就喺入面咧就錄歌，咁但佢阿媽間房咧就喺正佢阿妹間房樓下嘅，咁所以佢次次錄親歌咧，佢阿爸阿媽係聽曬，知道佢發生咩事嘅。 咁得意， 好傳奇嘅呢件事。咁啊就直接喺網上出道啦。咁但一路咧都冇諗過佢有啲乜嘢特別嘅所謂作為啊。佢以前都中意打機，正正常常十幾歲一個小朋友咁樣啦。但佢就冇喺學校翻來嘅，佢係 home school 嘅，爸爸媽媽自己喺屋企教佢嘅。 哇！即係外國呢啲 home school 啲音樂人咧 ，Billie Eilish 都係咁。出嚟嘅啫嘛， 我讲个我哋认识嘅方大同咧咁样出嚟嘅， 就系咯。嗱咁所以咧，佢又开始做歌啦，咁啊一路都不以为意啦，咁但结果咧就出咗一只歌，咁佢都间唔中俾阿爸阿妈听下，咁有时有赞，有时有弹咁样啦。咁啊其中有一只歌咧，就佢阿妈话：，哇，你啲歌词咁暴力噶，你唔好出啦呢啲咁嘅歌。 Homeschool 太好暴力。 系啦，咁啊于是 佢点样学翻嚟嘅咧？呢啲暴力嘅字眼。 网上咯， 系啦。 咁啊于是乎佢就真系听阿妈话，佢就将呢只歌留起咗、抽起咗就唔出住。咁但系点知咧，出咗下隔咗一个礼拜，佢觉得唔系，我唔应该听我阿妈讲。 系我应该暴力少少， 我系音乐人嚟噶，我真系信呢只歌嘛。咁佢就出啦，一出爆红。咁啊，于是乎咧就开始有啲唱片公司就话：，喂，我想签你。 系 啲人以为你咪俾人呃啊？ 仲要 骗徒手法嚟噶？ 仲要喺 边 度？你 D M 收到？ 系啊，好惊啦！ 垃圾信息嚟嘅，假嘅。 转发喺呢个下边留言，系啊。我唔知系我系乜乜 records 嘅咁样嘅高层，你有冇兴趣加盟我公司？ 咁啊，边师傅你有其中一间嘅唱片公司咧，就真系日日都好诚心咁样去打电话俾佢啦，邀请佢去签啦咁样样。咁但系佢又一路都唔信，佢阿爸都唔信，佢阿爸惊佢俾人呃。咁结果咧，佢阿爸就话唔系，阿仔。 佢真係请你去 LA 喎，你请你去洛杉矶嗰度去签约喎，真係有机票喎，真係请实你一家去㗎喎，係咪真㗎？ 就算呃你都有诚意咁呃你，不如我哋试下 啊，当去旅行囉。 结果原来真係唔呃佢，真係有心去签佢。咁於是乎呢签咗正式喺呢一个大平台当中出道啦，就变咗真係哇非常之厉害，係上年嘅年度歌手之一啦，新人都係爆红嘅佢。咁佢嚟到香港啦，咁佢都係十九岁啫而家。咁佢呢就带埋佢妈妈同埋带埋佢个妹同埋佢其中一个细佬嚟添嘅。咁六岁嘅妹呢更加喺香港嘅呢一个舞台上面粉墨登场，陪住哥哥一齐唱歌。咁佢都有后台嘅机会呢去同佢做个访问啦。咁佢都有话喺佢个细佬妹呢见到哥哥好似好成功咁，佢哋都话想做音乐啊。咁我话系啊，咁你有冇用大哥哥嘅身份俾啲 tips 佢啊？冇。我出道嘅时候都冇人俾 tips 我都系匿入衣柜嘅啫， 我都系借个衣柜啫嘛，咁佢哋自己摸下啦咁。但系佢就好中意香港嘅文化，因为佢自己都系有玩武术嘅训练嘅，佢爸爸都系有呢个武术嘅天分嘅，咁所以佢嚟到香港咧，当然对于香港嘅李小龙好有兴趣啊，对于香港嘅地道美食，佢已经食晒嗰啲菠萝油啊，饮晒柠檬茶噶啦，咁都好香，好中意香港呢个地方。 咁我就帮阿孙屋长讲。有兴趣嚟做香港人， 系咪啊？多啲签佢过嚟啦。同埋啊，佢话佢喺香港咧好有呢个灵感啊。佢有三只歌咧会喺嚟紧新大碟入边咧就喺香港嘅酒店当中完成嘅。密切留意住呢一位 David 嘅歌手啦。咁啊，当然啦，去到月底仲有佢哋喺香港都会有演唱会，连续两场添。佢哋系 Imagine Dragons。 Gonna leave it all out for you. Tonight I'm gonna show you that I'm able. Now you're what we've got to lose. Standing with you in the middle of December. Time changed, but I'll always remember. I don't know where I'll be without you. One more summer, one more winter. I wanna spend life with you. I don't know where I'll be without you. They say.And I know that's true. And I know that's true. I know our stars were meant to align. And I know that's true. Our stars will 嘅演唱会咧就喺机场嗰边嘅演唱场地啦，咁但系同步咧亦都喺翻中环海滨又有 Clock and Flag 嘅回归，咁所以真系好多 show 啊，大家目不暇给啊！究竟去边一档好呢？如果你系三十号睇 Imagine Dragons 嘅话，你今日睇下到时见唔见到你啦？听讲佢哋同 Kygo 呢一首全新嘅合唱作品叫做 Stars Will Align， 都可以论定佢哋啲嚟紧会唱啲咩歌噶啦，有啲都香港乐迷非常之中意嘅，都应该会出尽八宝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首相石破茂内阁集体辞职。国会今日将举行特别会议，参众两院全体会议将选出首相。共同社预计，自民党总裁石破茂将会当选。经过皇宫举行的首相任命仪式和阁僚认证仪式后，和公明党联合执政的第二届石破内阁将在同日启动。众议院上月27日举行选举，执政自民和公明党未能获得过半数议席，要在下午举行特别会议选举首相。外界预计将是石破茂和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的野田佳彦之争。由于在野党未能集中支持一名候选人，石破茂的得票很可能超过野田当选。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今日起将对中国进行为期4日的工作访问。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新闻处话，绍伊古访华期间将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办主任外长王毅就战略安全问题进行磋商，计划讨论国际和地区安全的热点问题和广泛的双边合作问题。绍伊古有计划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主任陈文清就司法治安等问题进行会谈。双方计划讨论的议题包括打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问题。另外，绍伊古亦会参观在珠海举行的中国航展，预计俄罗斯第五代战机苏57将在珠海航展进行首次海外亮相。以色列敦促国民在未来一星期避免参加海外和以色列有关的文化和体育活动。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发表声明，指以色列掌握的情报显示，海外的亲巴勒斯坦团体正意图伤害在荷兰、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地的以色列人。法国巴黎的法兰西体育场星期四将举行法国对以色列的足球比赛。法国总统马克龙说将会出席观看比赛。他的办公室说马克龙做法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发生不能容忍的反犹太主义行为之后传递博爱和团结的讯息。巴黎警方说会为这场赛事部署4000名警力，其中2500名警察将部署在体育场周边，其余警员将负责公共交通和其他区域的治安，而体育场的安全检查也都将会加强。日经平均指数报39453点，跌4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84.1美元，卖出2684.6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6，日元152.98，瑞士法郎0.876，加元1.391，人民币7.179，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072，欧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两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有几阵狂风骤雨，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兆麟苑对出，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兆麟苑。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咧都系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比较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黄竹坑道啊，近住葛亮雄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咁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比较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西环嘅城西道啦，西行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屈地街。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咁由黄大仙中心啦，至到丰力楼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車多，龍尾在屯門騎術學校。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DJ 课堂考验学员们声音运用、创意和想象力，到底他们对自己的表现又有什么评价？ 今天上堂的时候，狼哥就点评了我上次那份功课，就是有时候课得太大，不懂收回小， 觉得在其他学员身上就学到很多的优点，就是例如要淡定这样，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淡定人，我希望自己可以在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优良的特质。 如果想收看跨岁片段，即刻上二台网站以及我是 DJ 专业啦。 第35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乐迷投票现已展开，即日起到11月17号登上 rthk.hk 投票支持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 今年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女歌手、乐队或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嚟到星期一嘅，我都做得到。咁咧，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阵时觉得咧，哎呀，脑啊塞住咗啊，又或者咧，好似啊好攰啊个脑咁样，会唔会有呢啲咁样嘅情况咧？ 有啦， 会有嘅， 系啦，经常都会有噶啦。我哋成日都会咁多嘢谂啦，又有咁多嘢要做啦。但系如果可以嘅话咧，就尝试一下喺呢一个咁攰个脑袋嘅时候，今日尝试揾一分钟嚟到去放空一下。 哦，咁啊第六个一嘅嗱，今日系11月1号啦。 仲要今日礼拜一啦，你仲要放松一 分 钟 啦。 咁即系第六个一咧，系送俾你自己嘅咁样，系啊，因为11月1号我哋改变唔到啦，咁啊星期一都改变唔到啦，但系送一分钟俾自己放空，可以改变得到嘅，应该 都系啊。可能今日有啲朋友仔好忙喺度网购嘅期间，都可以预留一分钟俾自己放松翻嘅。 你提咗。我都想有啲嘢買下，係 咪啊？ 哎呀， 不過而家係 咪平好多啫？其實嚇， 而家有啲 即係大環境啊！我講緊大環境， 啲品牌上面咧，如果佢跟呢一個四個一嘅日子咧，好多時候都會唔淨止係今日噶啦，已經係即係連串地由上個禮拜開始已經有一連串嘅優惠咁樣樣。 係雙十一係玩一個月噶嘛，內地 係啊， 係由上個月十月唔知幾多號開始已經開始同你 講。草定啦。 或者一个星期咁样咯， 佢唔系一日喎，系啊，真系好夸张。但系唔紧要啦，买到心头好都系好嘅，但系唔好过度消费啊。 系啊， 最紧要买到嘅嘢系识得用嘅，又用得着嘅。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放空咧，即系无论系买嘢氹自己开心，放空咧，其实都系对自己有好处嘅。点解咧？原来有心理师咧，亦都教大家咧，就系话原来喺放空嘅过程当中咧，系可以令到我哋嘅身体会健康啲，心灵咧亦都会平静啲嘅。即系譬如有阵时候我哋会谂得太多嘢啊，我哋会思绪疲劳啊，然之后当我哋个脑好攰嘅时候，你好想揾一啲解决方法，你永远都揾唔到噶，然之后你就会转咗个牛角尖啦。咁喺呢啲时间咧，你应该要放空一下，系啦。咁适当嘅放空咧，就可以俾我哋嘅脑袋休息一下啦，就系、是、为咗我哋可以走更长嘅路嘛。嗰句嘢系咩啊？就系、是、休息，为咗走更长嘅路。 要啊，长路漫漫啊。因为点解咧？今日礼拜一咋吓？ 系 啊。如果你礼拜一已经觉得，喂，礼拜一望礼拜五啦，咁啊真系长路漫漫，所以你 focus 多啲，同埋即系如果今日可以食完 lunch 嘅时候，俾自己即系休息五分钟咯，即系停落嚟咁样，咁可能呢五分钟已经够你好好去充电，甚或乎即系脑袋放空一分钟。其实你搭车嘅时候唔玩手机， 系啊， 你真系认真 望下风景， 有机会已经可以令到你个精神提振翻啲咯。 系啊，因为心理状态咧放空咧，对于我哋嘅心理都好重要嘅。佢话咧，原来当我哋去真系放空下、休息下咧，其实会避免咗我哋处于系一个高压嘅情况，即系有阵时我哋好紧张、惊迟到，或者工作好惊做错咁样，系一个高压嘅情况。但系如果有一段时间系俾自己放空嘅时候咧，都会帮我哋嘅心理咧会梳理多啲嘅。咁所以如果喺星期一嘅朝头早可以放空下，咁就最好啦。 喂喂，又出现呢个情况嘅呢个大 嘅机器都想放空啊，唔 空 啦，系咯，做埋呢度先。 好顽皮啊，竟然会出现一件咁嘅事啊吓，咁啊嗱唔紧要，咁啊转个头咧，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我哋听首作品咧，依家。 成熟然后没然后，我话过做最耀眼，努力半生也年后，靠一对手得过奖捧过杯，再拯救非洲。讲太多想太多苦更多，努力过实际是我努力过，差太多无天才的家伙，无叫人的功过，无惊喜的结果，仍将今天过，还在换气，还未逃避，已很不错。不想再问何为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成了一个屈膝庸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比过赛，不信邪，爬起再矗立抗衡倦怠。至少我努力过，挨到底。想太多理想不理想。 上太混账，让我赖账弃掉再写有同样，明日明日又同样不理想，眼镜年轻的我或者想得太多，难得今天我还在换气，还未逃避，已很不错，不想再问何谓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成了一个屈膝庸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总得折爱，比过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比过赛，不信邪爬起再矗立抗衡，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无法当个出色人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的竞赛，不信邪明天再矗立抗衡，至少我努力过，挨到底，命途面前自豪不感慨。 晨光， 晨光， 晨光。 晨光读心术，今日咧喺晨光读心术入边咧，咁我知道船仔都好中意睇嗰啲心理上面嘅书嘅， 系啊， 系啦，咁啊，企图 想睇穿你嘛， 边有咁容易啊？边有咁容易？我行过嘅桥啊，多过你走过嘅路啊， 食盐啊，多过我食米啊， 系啦，系啦，系啦。咁既然都希望睇穿别人嘅话咧，特别系睇穿嗰啲咩虚虚实实啊，讲得好听系虚实啦、啊，讲得直啲就系睇下你有冇讲大话。 你通常成日讲噶， 唔系啊？我个人最出名系咩咧？我衰咩咧？太老实，我衰真系太老实，为人太敦厚。咁但系咧，我都要明白到防人之心不可无。点解去到同听众一样，能够睇穿人哋系咪讲大话咧？咁样好啦。咁但系讲到呢一个讲大话嘅时候咧，原来都有一啲关于讲大话嘅研究噶噃。 系 系啦，咁啊话说呢个研究外国做噶吓，咁啊访问咗咧就系260位呢个大学生，同埋喺即系社会工作嘅人士，咁啊问咗佢哋好多唔同嘅问题啦。咁啊问卷入边咧有一题咧就系问， 系 你有冇讲过大话？ 有， 系啦。其实呢条问题咧，我记得我小学嘅时候真系。都已经有人问嘅，你有冇讲过大话啊？ 梗系有啦， 咁梗系有。 我其实日日都讲紧大话， 人系噶。 譬如我赞你靓仔咁样，咁呢个咪？ 喂，你个人都好敦厚、啊， 都系一个日日嘅大话嚟噶。 系啦，咁有阵时候我都觉得你呢啲系真说话嚟嘅。好啦，咁我哋讲翻呢个研究先。咁佢就话到啦，有64%嘅男性同86%嘅女性。 系 咁啊，都系有讲大话嘅。咁啊，社会人士界别头先个学生啊，社会人士界别入边咧，嗱72%嘅男性同埋85%嘅女性，咁啊都系话有讲过大话嘅。 系 好啦，咁啊亦都发现咗一样嘢，原来呢两个调查入边咧，我哋揾到个共通点，除咗大家都系有讲，唔系我哋两个共通点就系、是、大家都系有讲过大话之外咧，就系、是、女性讲大话嘅比率比男性更加高。两个调查都系，即系学生界别 同已经出咗嚟社会工作嘅在职人士嘅界别都系女性觉得自己有讲过大话或者今日讲过大话嘅呢个百分比咧系高啲嘅。 但系呢一个调查亦都显示出咧，女性亦都好诚实咯。 你可以咁谂先， 系咪先？ 我哋又睇下啲研究报告咯。佢哋就话到咧，我哋虽然唔能够单单从呢一样嘢就判断女性系中意讲大话，咁当然系啦，绝对唔可以单用呢一样嘢去到讲嘅。系啦，咁啊，亦都话到男性即使讲大话咧，其实亦都冇咁容易俾人冇咁容易话俾人听。嗱，可能佢真系代表呢样嘢嘅。 系啊， 因为我哋头先开头嘅时候咧，节目环节开始嘅时候先有讲，其实大话咧就。老实讲啊，唔系话鼓吹定系咩啊？但系有阵时候啲美言咧，美言可能都只不过系一个谎话嚟噶嘛。即系例如行过喺出边嘅时候，都会嗌：喂，靓仔，你今日买咩啊？咁样 系啊，你行一转街市咧，之前咧我都有人同我讲话，其实你想乜整容啫？你行过去， 有人叫你整容，我都系你朋友嚟噶，你个朋友都想你好。 你想乜整容啫？你行一转街市，个个都话你靓仔靓女啦。 咁啊啱啊，因为咧我去街市买餸嘅时候，啲人就叫我靓仔啦。 而家又有大话。 然后我买餸嘅时候咧，我亦都会叫可能卖嘢俾我高位，系啦，靓姐系真嘅。有阵时候我都会喂靓仔咁样，我都话一份人靓仔嘅，系啦。咁当然嗰个亦都系觉得真先啦。咁佢哋话到啦，嗱讲大话嘅内容咧，其实都系有唔同嘅差异嘅。男性偏向讲大话，通常你为咗啲咩咧？为咗虚荣，为咗有利害关系。又或者自己想彰显自己有某一啲嘅特别嘅能力，又或者吹嘘自己某一啲嘅经验，可能有关。呢、这个就系男性偏向咧会讲大话嘅范畴嚟， 即系面子多啲， 好似系， 好 似真系 有 虚荣啊、利害关系啊，讲自己几咁劲啊， 即系想自己嗰个社会地位俾人嘅感觉好似高啲咁。 冇错，经历有关，即系话我以前点点点点，我以前又点点点点。呢啲都系可能都系吹嘘啦。好啦，女性讲大话咧，大多数咧都系合理化，想将件事合理化嘅时候，就会去到讲大话嘅。 嗯， 系啦，咁啊，即系举例啦，例如话其实件事唔系你所讲嘅。我今日咧约咗边个男仔，其实系因为乜乜乜乜，即系同个男朋友解释嘅时候，其实就因为乜乜乜，所以我先至会同第二个男仔食饭嘅。咁讲啦，呢、这个就系想将件事咧某程度上合理化咗佢。例如讲嗰个约你食饭嗰个男仔，例如佢系同事啦，例如佢系补习老师啦，例如佢系帮你有啲特别嘅嘢，系想令到你有所裨益嘅，你先至会同佢食饭。但系嗰个咧都系一个藉口，系想合理化件事，先至会咁样做嘅。系啦，咁所以咧系经过呢个调查报告之后咧，就话到原来男性同女性讲大话嗰一个嘅叫做方向咧，或者个用意咧系不一样。你觉得啱唔啱咧？ 都准啊，其实。这个都其实都真的大部分男性见到有时讲大话，尤其是讲自己的能力呢，很多时呢都是想自己好像看落叻啲啦。 劲啲啦。 而女性呢其实是善良啊。 喂，由你角度出发讲好像都是。 是善良啊。 都公信力都好像麻麻地。好，唔紧要，我哋继续睇埋啦。男性嘅本能呢，原来他们说到为什么会经常说吹嘘自己呢？因为都是很在意输和赢，即是很介意那个胜负。咁原来咧，由以前嘅年代开始咧，咁啊做过好多唔同，即系嗰啲历史学家都揾翻啊，原来好多时以前啲古人佢哋嘅心态咧，好多时都系好特别男性，好刻意咧就系想强调自己系一个强者，亦都想将赢呢个层面咧系放得比较上高嘅，咁认为喺呢个情况底下咧，先至能够咧比较上容易去控制个环境啊，甚至乎咧喺某程度上系占有上风，所以就会偏向咗咧男。性即系雄性啦，而家开始讲翻生物啦。雄性咧就比较上容易喺呢啲环境上面咧就会讲大话。咁而女性就认为关系和谐咧系重要嘅。记住，关系和谐系重要，呢个同输赢冇关嘅。关系和谐重要，所以好多情况底下咧，女性亦都系为咗避免牵连大波，或者引起某一啲特别嘅无谓争执啦，或者引起一啲风波啦，所以先至会为咗呢一样嘢咧。去到編織一啲嘅方話， 見唔見到女性嘅善良？係希望個環境同埋個關係大家和諧。 你係 令到大家唔好再闹交，我先作一个方言，希望大家可以平息纷争。 你敢唔敢觉得到男性都系为咗头家出去嗰个责任感，所以先将呢个胜负系摆得咁大咧？ 作为一个女性，我感觉到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系啦，系啊，系啊，系啊，我都睇到你嘅善良啊！ 现代人一定会用洗衣机洗衫，唔知你屋企部洗衣机有几大呢？不过大家又知唔知道全世界最细嘅洗衣机究竟有几细？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话你知。全世界最细的洗衣机是由一个印度男子萨吉所制造的。这一部洗衣机只是有 32.5 乘 33.6 再乘 38.7 毫米那么大，比起掌上电子宠物还要细。而这一部洗衣机重量只得25克，比两块饼干的重量还要细。内部的容量只是够洗一块碎布。不过这一部洗衣机应该要有的功能全部都有齐，包括清洗、冲洗和脱水，令到它成功拿到全世界最小的洗衣机的健力士世界纪录。而为了刷新这个世界纪录，萨吉一定要自己设计和组装这一部的洗衣机，而且证明它是可以完全完整地做到一个循环，就是洗衫、冲洗和脱水了。而且它需要用特殊的数位量脚盔来量度它的尺寸。而在官方录像可以见到，萨吉就好像平时我们洗衣服一样，首先在洗衣机里面倒入洗衣粉。不过不同的是，清水就不是由我们的水喉灌入去，而是用人手倒入去，之后再闩埋门之后按一个掣，洗衣机就可以自己不断地迅速滚动进行清洗的工作了。而另外，健力士世界纪录亦都公布了世界最细吸尘机的创举，同样都是由印度人制造，是一个23岁的男学生，叫做达木尼。而这一部的吸尘机最短的尺寸只系得0.65厘米，比先前的纪录仲要少了0.2厘米，整个长度都不比一个成年人的手掌掌心的宽度大。估唔到洗衣机都可以咁细部，唔知道你又会唔会买翻一部摆喺屋企呢？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睇翻今日嘅天气咧，似乎都系热翻啲啲咁多，因为我记得上个礼拜咧，大概系呢个时间咧，都有20度啊、21度咁上下嘅啫。不过而家呢一刻咧，有25度嘅。咁而今日咧，初时部分地区咧有一两阵嘅骤雨啦。日间最高气温系上到去大约28度嘅，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系清劲嘅。咁至于嚟紧听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咧就开始真可能有啲狂风骤雨啊，天气不稳定啊，出海。 嘅话小心啲，因为风势到时咧就会比较大啦，海就会有涌浪啦。 系啊，留意翻啦吓，咁啊 ，Vicky 姐姐咧翻到嚟咧，好注重啊，要 call 电话，因为晨光 morning call 咧都需要听众朋友同我哋去互动下啦。如果你 有11号 系啦，如果有啲祝福咧，想透过第二点波送出去咧，1872388，1872388，等你打电话嚟。早晨9:08，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住上个礼拜美股表现啦。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咧，触发美股升浪咧延续啦。加上联储局咧一月市场预期啊吓，咁啊减息0.25厘啦，支持美股再创新高啊，道指咧到高见啊44157点啦，创咗历史高位嘅。咁啊收市咧冇升咁多，大都升啊升259点，标普500指数升22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7点，全个礼拜计啊，道指标指咧全部啊都升超过4.6%。创了上年11月以来最大的单日升幅，港股 ADR 就真是撑天共地了，要跌回落去，跌回491点，看到大型的蓝筹股的 ADR 全线向下，看来今天港股都争一点了，转过头开始大家就会知道更多股票市场的情况了。 一家大小一起谈，一起玩，一起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嚟到亲子百分百啦。咁啊，喺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阅读专家蔡姨姨喺度嘅。早晨，蔡姨姨你好。 早晨啊，小伯，早晨。 咁啊，话说我有阵时即日日都睇报纸噶嘛，睇报纸嘅时候咧，就会见到好多咧，就系嗰啲真系得几格嘅漫画嘅啫。咁一两个 message 咁样就带出嚟咁样。咁我细个嘅时候亦都会特登咧，会买一啲就系好简单嘅漫画咧，就去到阅读嘅，即系屋企人都会买俾我。咁我谂香港其中一个最多人中意嘅漫画，可能细个睇嘅时候，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牛仔啊？ 牛仔， 你蔡姨你记唔记得？ 你暴露咗你嘅年纪啊！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咁但系牛仔，我细个真系几中意，即系阿爸爸同阿仔仔咧嗰啲对话，咁入边都引申好多有趣嘅事情啦。 系啊， 有啲嘢令到我哋可以谂下咁。 老夫子咧有冇睇啊？ 老夫子都有。老夫子今日，今日咧，我自己就唔系成日睇老夫子啦。咁但系咧，我知道其实好多华人咧系好喜欢老夫子噶。即係喺外國嗰啲華人，佢哋都會特登可能有陣時離開香港啊，或者有啲親朋好友佢哋去外地探佢哋嘅時候咧，都會用呢一個嘅漫畫咧，香港出品嘅漫畫咧，去到送翻俾做手信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即係譬如漫畫又好，或者四格漫畫都好，都係幾啱小朋友睇，或者我哋一路睇嘅時候有好多嘢 dab 啊咁樣。咁所以今日咧就想邀請蔡姨就講下咧，嗱，譬如好似我細個睇四格漫畫嘅時候咧。硬是有些東西是會學到的，但我怎樣可以在看這個四格漫畫的時候，除了是明白裡面的道理之外，更加可以提升我各方面的譬如閱讀能力或者表達能力呢？蔡姨姨， 是啊，好好啊，你這個想法，因為呢我覺得你剛才講起牛仔啦、老夫子啦，那我就令我聯想起呢成語， 是 成語，細個嗰陣 時我記得紅貓博士那個，是啦， 是啦，那他有很多呢就是用四格的漫畫就已經可以表達到呢整個成語的意思，那呢都有輸出的， 哦，是啦，那我真的不知道， 是啊，都有輸出，其實現在坊間呢譬如我們在圖書館呢，你去看一下一些西遊記啊、三國演義啊，或者一些歷史故事咧，佢哋都系用呢啲嘅世界漫画咧，我嚟演绎嘅。 哦，系咩？ 系啊，多噶多噶。 即系譬如嗰啲《三国演义》嗰啲，可能一幕又一幕，即系最经典嗰啲，都会用呢啲嘅形式去到呈现嘅。 是啊，譬如有一本叫漫画三十六计啊嗰啲咯。 哦，呢本我好似见过、哦。 是啊是啊，咁嗱呢类都好多嘅嗱，咁所以其实个问题就系话，我哋帮细路仔咧一齐去阅读呢一类嘅书嘅时候咧，家长好似好无从入手，因为又唔系一个故事啦， 系啊， 又怎樣做呢， 因为好难。譬如头先彩姨你讲三十六计，如果冇记错，三十六计应该有六个 chapter， 咩史记篇啊、谋略篇呢啲嘅。咁你其实正常一个即系小朋友当佢阅读嘅时候。佢點明啊？佢冇可能明嘅，即係全部都係字。佢就用咗呢個方式，係即係真係好簡單表達咗入面嗰啲道理㗎喎。 同埋呢好容易呢令到細路仔呢有呢一份嘅興趣再去睇多啲關於三十六計嘅。可能慢慢呢就用呢啲漫畫呢就好似一啲叫做橋梁書咁樣，令到佢再進入呢個文字書嘅世界。咁所以呢我就會覺得啊，如果我哋用漫畫嚟培養我哋嘅細路仔表達能力都好好㗎喎。 哦诶，嗱，蔡姨，你呢一个讲法咧，我自己系一个印证嚟嘅，因为我细个都有睇嗰、那个嗰、那个成语嗰个卡通片噶嘛，那个动画 系啊系啊， 系啦、 啊， 咁我睇完嗰个之后咧，其实我自己亦都欣赏咗好多嘅成语，或者啲成语记到而家，咁记完之后咧，我而家就会就算睇一啲譬如成语嘅典故咧，我系睇文字嘅。咁但系我个脑入边咧都好容易咧就会揾翻好多唔同嘅即系图画啊、图片啊，甚至乎提高咗我对于嗰个譬如成语嘅兴趣啊。可能咧就正正就系蔡姨你所讲一样，小朋友如果佢由细个开始，佢对于呢啲好似汉字好深嘅道理，但系佢用一个好显性嘅方法咧，好吸引人嘅方法去到学习咗先嘅话咧，其实提高佢嘅兴趣，对佢日后咧系好容易会自主学习嘅、哦。 同埋佢會應用咯，嗱，等於你有時候我成日都聽你喺電台講嘢啦，咁你有時候都會用翻啲成語咧，愛嚟去表達你今日想要講嘅意思啊嘛，咁即係簡而精地咧，令到聽眾咧都可以聽得到，咁所以其實點解我哋話咧漫畫，即係一啲啲嘅四格漫畫咧，可以提升到啊，或者係培養到我哋小朋友嗰個表達能力咧，就係父母我哋應該點做啦？嗱、首先咧，其實咧，我哋都覺得細路仔係要多閱讀嘅，咁呢啲咧就已經係無庸置疑嘅啦。但問題咧就係、是、當我哋同細路仔咧一齊去，即係或者我哋鼓勵佢，或者我哋一齊睇，我哋有好多討論空間嘅噃。 係啊， 例如你會唔會咧係譬如幼稚園嘅小朋友啦，你會好幫佢去敘述呢一個故事咧，個程序點樣描述咧？ 如果 個步驟點樣做咧？ 會啊！我同我細嗰個仔仔佢幼稚園啦，咁我都會講故仔嘅時候，會跟住嗰啲一格格咧就讀故仔俾佢聽咁樣。 係啊，嗱，我哋可以加下一啲嘅首先呢一個故事係講啲咩嘅，然後咧。跟住到最後就點啊咁樣，咁、你就運用多啲呢一類嘅詞語啦、再小一開始咧，即係小學開始啦，就更加即係需要去注意翻一啲比較難度高嘅、比較故事複雜性嘅四格漫畫啦。嗱、其實我哋講緊三十六計啊，或者係成語動畫廊啊，或者係老夫子咧，其實都係，不過老夫子咧其實就幽默感多一啲嘅， 係啱啱啱， 係啦，咁佢冇咁複雜嘅、但係個複雜程度咧，媽媽可以即係爹哋媽咪。可以睇下究竟你一睇你已经知唔知道其实呢一个世界漫画呢佢想表达啲乜嘢。咁如果比较複雜啲呢我哋就可以帮佢。例如係我哋可以将每一幅嘅图画呢都同小朋友呢去慢慢睇。究竟个人物啊时间啊地点啊各样嘢係讲啲咩呢嗱，我哋可以訓練到細路仔咧，其實係去口述一次嘅，即係你見到幅圖畫，譬如個人物做緊啲乜嘢， 係 啊個人物咧就啱啱去嘅一個旅行，天氣好熱，咁咧佢都同屋企人講話，哇今日天氣好熱啊，塊面紅卜卜噶啦，咁然後咧喺呢一個圖畫嘅背後咧，係一個小朋友咧就已經係瞓咗喺度啦，好唔舒服啦咁，嗱呢一幅圖畫嚟講咧，其實對於幼稚園咧係比較難嘅，但係對於高年班嘅小朋友咧，佢就會好明白有個因果喺度。個因果咧就係因為天氣熱，所以你會唔舒服， 出曬汗啊咁樣係啦。 係啦，個圖畫裏邊有啊嘛。咁跟住有個小朋友咧，就可能係有啲唔舒服嚇，挨咗喺媽媽身邊咁樣。咁呢個咧其實就有好多嘅即係話題啦，或者好多提醒咧，係引導到細路仔咧去講嘅。咁所以我哋可以同小朋友一齊去傾多啲嘅，即係。 讲下啊，其实咧，你觉得咧，佢呢个情况咧系乜嘢天气咧？去边度咧？点解会冇太阳？即系你可以引导嗰个小朋友去表达究竟呢一幅图画嘅因果关系喺边嘅。咁等然后我哋再慢慢咧去帮我哋嘅小朋友咧去叙述出嚟嘅。例如咧就系、是、话我哋睇到呢幅图画嘅背景啦，头先讲过啦，时间啊，人物地点啦，跟住咧就系、是、个起因啦，即系个原因啊，究竟点解会有细路仔晕咗嘅？好啦，我哋嘅感受系咩呢？即系问下小朋友，等同身受啦。如果系你见到嘅话，你会有咩感受呢？有咩经过？有咩结果呢？最终咧，其实咧会点样呢？你有乜嘢谂法呢？咁样，咁所以其实成个叙述嘅方式咧，系可以帮到我哋同细路仔咧，从一幅图画里边慢慢扣连住。一个漫画啦，一格、第二格、第三格、第四格。我有时觉得家长咧可能心急咗就，哎呀，佢明唔明啊？明唔好谂住佢明唔明先。最紧要就系引起佢嘅兴趣，睇咗啊，原来佢好想同你讲。咁跟住咧，你又会同佢讲，其实最开初就唔好谂住一定系究竟佢讲啲系啱定错噶。 吓，最紧要肯讲先。 系啦，我哋成日常常都系有呢一个咁嘅迷思嘅，就系话究竟啱定错噶？老师俾唔俾分噶？会唔会扣分噶？喺屋企唔好讲呢啲嘢。喺屋企咧，我觉得我哋最重要咧就系引起佢嘅兴趣咯。因为有兴趣咧，其实咧佢先至会继续往下睇落去啊嘛。咁先至达到爸爸，你打开个报纸或者你去可能喺即系我觉得手机都可以嘅，即系有时真系会弹到一啲世界漫画出嚟睇，好好笑啊！你会笑嘅。咁跟住你个仔仔埋嚟，爸爸你睇咩啊？咁样。你就有機會同佢一齊去分享咯。 咁啱，所以四格漫畫嗰個運用咧，唔單止淨係睇或者係一啲好簡單嘅道理啦，等小朋友明白，其實係有好多咧嘅方法可以利用四格漫畫呢個工具咧，提升小朋友對於事物嘅譬如理解啦。表达能力啦，要佢串联翻整个嘅故事出嚟，四格啫嘛，咁啊叫佢慢慢串联翻出嚟，可以提升佢嗰个想象力啦、说话嘅技巧啦、接头词啦，都可以用呢个方法咧去到训练佢哋 嘅。系啊，最后咧，我觉得应用喺生活里边咧，我哋可以再归纳翻。你睇到呢、這个世界漫画里面究竟个信息系点？咁所以我哋就可以同细路仔再归纳啦。大家每一个格仔里面再傾咗，然后知道成件事嘅起承转合啦。咁跟住我哋就再去咧同小朋友讲，原来系咁嘅，呢件事系点样发生？我哋有咩感受？途中里面嘅角色又有咩感受？ 系。然后 佢哋有咩谂法，我有咩谂法，跟住我哋再采取啲乜嘢嘅行动。 系咁啊，学咗个四格漫画想表达嘅一个意思，亦都可以提升咗自己各方面嗰个嘅思维同埋个说话技巧。咁所以我觉得啱啊，蔡姨都讲得啱。喺呢个时候都系大家都除咗绘本之外，四格漫画都系一个好提升小朋友阅读能力嘅方法啊！吓， 系啊，大家睇得开心。 啱，好，唔该晒蔡姨，拜拜。 好 ，OK， 拜拜。 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我是白元浩小白，我会选择听晨光的原因，因为 KOL 系列有专家教路着衫种花行山，晨光交通天文台又有最新的交通消息，晨光大学又有汽车机械、中医学、营养学，仲可以了解香港文化风俗添。唔少得当有亲子百分百消失的地图，大壮咪都会教我好多法律知识噶。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家明、Vicky、船仔。 唔知你屋企只狗狗系咪经常都会舐鼻哥、打喊路咁样呢？系唔系想透过呢啲动作话俾主人听一啲嘢咧？静静鸡话俾你知啊，狗狗会舐鼻哥同打喊路系一种肢体语言，亦都叫做安定信号。狗狗其实系会用舐鼻哥又或者打喊路嘅方式嚟到去安慰自己嘅，即系代表狗狗而家好紧张。所以当下次见到狗狗系咁舐个鼻哥，又或者系咁打喊路嘅话，作为主人嘅我哋不妨退后一步，俾翻多少少空间佢哋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二分带嚟呢位啊，乐坛嘅新人，佢系张智豪 Aska 嘅作品啊，《宇宙逃生口》。 晨光追踪三十一。 今日嚟到双十一喎，长双十一你会做咩啊？ 系早晨，船仔，双十一啦，梗系继续去睇港台电视三十一啦嘛。 系，都有呢一次喎。系咁啊，晚上9:25有啲咩睇咧？ 咁啊，继续有我在北京逐梦。咁啊，呢个节目咧就系继上个礼拜继续啊。咁我星期一至五嘅晚上9:25，咁啊会同大家咧睇下呢一个喺北京追逐梦想嘅一啲人物故事嘅。咁啊，短短地10分钟，一集一个故仔。咁啊，今晚嗰集咧就会同大家睇下咧，一位嚟自美国嘅人士点样去到北京追逐佢嘅梦想。咁话说，北京系作为呢个中国科技创新同埋國際學術交流嘅中心咧，咁啊自然吸引咗好多嚟自世界各地嘅啲科研人才啦。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就頭先講過嚟自美國嘅，佢一位地質學家叫做米羅斯教授，佢就帶住好豐富嘅知識啦，亦都佢追求呢個科學探索嘅夢想咧，去到北京投身喺佢最熱愛嘅地質學研究嗰度。咁啊，但係佢點解佢唔留喺美國，就喺嗰度做呢個地質學研究，要去到北京咧？節目會同大家睇下，作為一位嘅美國人咧，佢去到北京，佢點樣克服嗰啲文化差異咧？佢去到北京又點樣可以融合東西方嘅智慧，幫助到佢嘅研究咧？嗱，呢個節目除咗認識咗呢位人物之外咧，亦都可以睇下咧，喺北京追逐夢想嗰啲可能性啊，有幾多嘅潛能喺裏邊？咁啊，大家有興趣嘅話咧，記得要留意今晚9:25嘅《我在北京逐夢》啊！ 美國人咧，即係佢哋始終有個語言係英文嚟噶嘛。咁你嚟到北京咧，我相信即係當然都係國際城市嚟嘅，咁但係普遍嘅語言主流都係講普通話。咁一個語言咧，其實對於文化嘅交流咧，係真係比大家想象中更加大嘅嗰個嘅重要程度。假設我哋係咯，如果我哋譬如我當啊，我哋去美國都算啦，即使我哋講英文都好啦，因為始終嗰種由細到大喺度嗰種情，唔係我哋唔係由細到大喺嗰度住啦。咁以前可能佢睇過啲廣告嘅標語咧，咁佢哋講翻出嚟 inside joke 嚟嘅，即係佢哋內部識笑啦，我哋又唔識笑啦。然後有啲我成日聽唔明一樣嘢，就係、是、英文嘅笑話，唔知道你會唔會發生呢樣嘢？ 我會喎、哦，即係有陣時我即係上網睇下嗰啲英文嘅棟篤笑啦，或者睇嗰啲好大型嗰啲頒獎禮咧，通常主持人好灰鞋噶嘛， 係啊， 佢哋講啲笑話，我好多時都係唔識笑嘅，咁有啲無奈，有啲冇癮啦，咁但係就係呢個文化背景差異，真係冇辦法啦 嚇。係啊，咁但係佢點樣可以克服呢一個文化背景嘅差異咧？咁大家記得留意住9:25嘅《我在北京逐夢》啦，去到晚上10:30神奇物料。最后一集啦，今集会再介绍一种乜嘢新嘅建筑方法呢？ 嗱，咁啊，话说之前嗰啲介绍过咧，真系一啲好神奇嘅物料啊，即系咩将二氧化碳变做石头做起屋嘅材料，真系好神奇啊！嗱，今集咧个题目叫做未来树屋，哇，真系再突破咗我嘅思想上限啦！讲紧咩嗱？之前係講緊建築材料啦，嗱咁啊，今集你話扯未來樹屋，即係攞木頭、攞啲樹木去起樓，咁咪古時都咁做噶啦， 係咯， 啱咁係嘅。但係今集咧再犀利啲，今集咧就會介紹一下咧，即係樹木啊，就點樣吸引到啲現代嘅星級建築師，佢哋向印度一個傳統叫做活根橋取經。活根橋係咩一回事咧？係顧名思義，活嘅樹根做條橋。講緊係印度咧，係啊，講緊印度咧，有啲地區咧，佢哋喺深山裏面，佢哋好有意思嘅，佢哋起用嗰啲印度榕樹咧，榕樹有啲氣根噶嘛，佢哋真係將佢交織嗱，專登培養佢哋交織，起咗一條橋出嚟，跨過嗰啲河流啊、峽谷啊咁樣，真係行到嘅喎。佢哋而嗰棵樹係活嘅喎，即係同一時間佢係一棵樹，同一時間佢一條橋。而因為佢越嚟越長大啦，榕樹好長命啦，大家知道啦，佢越嚟越長大咧， 百幾年歷史噶嘛，可以 冇錯啦，嗰條橋咧越嚟越堅固同埋強壯噶喎，佢係活生生嘅一個建築物。 哇！犀利喎，點整㗎？ 係啦，咁啊，節目帶大家開下呢個眼界啦，我一講你覺得好犀利啊，咁啊，究竟而 而家讲紧唔系起桥，啲建筑师而家研究紧攞嚟起屋，咁啊究竟点样搞嘅咧？呢、這、一个未来树屋今集呢个神奇物料咧，就会带大家认真咁样睇下。未完，节目亦都会同大家介绍另一种嘅建筑方法，叫做光纤建屋。咁啊，我睇我系得咁多资料，就是、光纤建屋，佢就话源自咧佢哋受到昆虫去启发去研究出嚟嘅。就话呢、這个建造过程咧结合数码化嘅技术，当中嘅材料咧完全零嘅浪费，全部一滴都会用晒嘅。究竟系乜嘢一回事咧？我都好好奇。如果大家都同我一样好奇咧，记得今晚十点半要留意呢个神奇物料嘅最后一集啊！ 其实呢我有啲想试下住喺嗰间，如果真係研究到嗰、那个活嘅树屋嘅话。 嗯。 咁但係呢如果个树屋系活嘅，咁其实某程度上我喺个树屋入面住系冇任何电力装置㗎喇。 咁佢一定会搞得掂㗎啦，你要搭拉弹。不过我喺度諗。啊，咁我系咪要即系、就是、我住喺间屋嗰度，我咪要帮佢淋水嘅咧？即、就、系、是、我每一日成为咗 咁应该唔系咁应该人咧？系咪唔使噶？咁喺条桥咧，佢都系棵树自己落雨又自己会吸收阳光噶啦。 系咁，但系你条桥系一条桥平面嚟嘅。如果起屋讲紧咁大间屋，甚至乎可能有楼上楼下嘅话，咁啊唔系咁讲法喎。可能、 哦、 你要施肥都唔顶喎。咁啊，究竟即系、就是、我住屋，我谂住交租嘅啫，我谂住交水电煤。我冇谂过要淋水 咯。我有谂过会唔会间屋越嚟越细咯？ 哦，因为佢会枯萎啊。 唔系啊，佢会越生越多噶嘛。咁但系其实佢正常，佢应该系交织住啲根，咁佢可能系会向内部生长噶嘛。佢啲植物都系会内部再结实啲噶嘛、嗯。会唔会越嚟越细咧？ 咁咪起多层咯、啊。有得唔得嘅咧？可唔可以装？可唔可以改建装修咧？啊，真系好好奇啊！ 哦，其实都想真系睇下系咪真系做到。其实佢取经可能其实做唔到都未定。 希望做到啦 咁啊，想知道更加多，记得留意住晚上十点半嘅神奇物料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继续讲，拜 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最中意嘅环节就系职场 KOL， 分享扮靓秘笈。晨光好友邀请艺人朋友分享生活快乐，仲有转头话你知，同你分享唔同嘅世界纪录、发明同埋中国通识。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家明、Vicky、璇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秘鲁举行，香港和秘鲁两地计划今年内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香港贸发局环球研究团队主管兼首席经济师曾思允接受本台专访时说，自贸协定能够给予两地商界信心，有明确法律法规可以跟从，有利港商积极拓展秘鲁这个新兴市场。他又说，秘鲁企业的数码化转型发展相对较慢，很需要外来技术支援，香港科技公司在这方面有优势，有利打入拉丁美洲的电子商贸市场。秘鲁首都利马以北的深水港前海港码头是中国一带一路在拉美地区的标志性项目，将在 APEC 期间开幕，预计今个月开始试运。曾思允说，届时由上海来往秘鲁的船运时间可以由35日缩短到20多日，运输成本减低大约30%，香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亦可以受惠。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今日起将对中国进行为期4日的工作访问。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新闻处说，绍伊古访华期间将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办主任外长王毅就战略安全问题进行磋商，计划讨论国际和地区安全的热点问题，以及广泛的双边合作问题。 小伊古又计划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主任陈文清就司法治安等问题进行交谈。双方计划讨论的议题包括打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问题。另外，小伊古亦会参观在珠海举行的中国航展，预计俄罗斯第五代战机苏57将在珠海航展进行首次海外亮相。以色列敦促国民在未来一星期避免参加海外和以色列有关的文化和体育活动。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发表声明，指以色列掌握的情报显示，海外的亲巴勒斯坦团体正意图伤害在荷兰、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地的以色列人。法国巴黎的法兰西体育场星期四将举行法国对以色列的足球比赛。法国总统马克龙说将会出席观看比赛。他的办公室表示，马克龙的做法是希望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发生不能容忍的反犹太主义行为后，传递博爱和团结的讯息。巴黎警方表示会为这场赛事部署4000名警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有几阵狂风骤雨，风势颇大，可有涌浪。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56点，跌咗365点，成交金额1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2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50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29.8升1.25，腾讯控股415.6跌5.2，阿里巴巴91.4跌2.6，美团187.1。美团187元跌4.8，小米集团28.25，小米最新28.35升跌，盈富基金20.46跌3.6，港交所326.6跌12.8，中国平安48.55跌1.35，中海油17.52跌2.4，快手52元跌1.7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5，日元153.09，瑞士法郎0.876，加元1.391，人民幣7.18，英磅對美元1.292，歐元對美元1.073，澳元對美元0.659，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39384点，跌115点。港金报24885元，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75.89美元，卖出267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埋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先提翻你，薄扶林到中环方向现时近蒲飞路系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队近玛丽医院。就系薄扶林到去中环方向近蒲飞路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队近玛丽医院。咁至于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福亨村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啦，一带较为车多。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咗，交通系缓。 回正常。睇翻隧道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喺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就排到近海丽村，狮隧九龙方向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排到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排到近果栏。另外，龙翔道天桥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桥面一带慢车，龙尾喺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翻观塘道方向近东九龙政府合署系慢车，龙尾现时排到近康华苑。咁另外提翻你啦，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九龙方向嘅慢线封闭，青屿干线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开放俾驾驶人士使用。咁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四电一路计划而家已经加埋抽湿机、干衣机以及更大容量嘅雪柜同洗衣机，想预约免费上门回收，可以致电回收热线26768888。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2搭车优惠，正确使用攻略。攻略一，搭巴士去近的地方，选搭短途车，不搭长途车。攻略二，搭的巴士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落车后记得再拍卡。攻略三，搭的小巴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上车时要同司机讲在哪里落车，等他教啱车费先拍卡。善用短途车和分段收费，举手之劳，人人做得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虽然仲有一段时间先到圣诞，但佢两位已经抢先唱咗呢一首咧同圣诞有关嘅歌啊 ，Jimmy Fallon and Dolly Parton Almost Too Early for Christmas。 It's almost too early for Christmas. Too soon to be singing this song. There's still Halloween decorations. And haters will say that it's wrong. Let's turn on the lights for Mariah. Tell Rudolph to shine up his nose. It's almost too early for Christmas. But why don't we see how it goes? 名嘴再加埋殿堂级嘅香摇界巨星啊，绝对有佢嘅化学作用嘅。Jimmy Fallon 加埋 Dolly Parton 啊 ，Almost Too Early for Christma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你讲故仔叻，但系冇人听，有咩用呢？所以最紧要知道观众系边个。 即系同啲小朋友讲嘅时候，可能就活泼啲啦，啲言语要浅白啲啦。咁但系如果同专业嘅评判嘅话，加多一啲引用啊，古代书籍嘅一啲名言名句啊，会好啲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中组银奖及金奖嘅得主为我哋表演。 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笑颜心思，波澜万丈。曾经沧海，蓦然回首，是不是还保留住那片初心呢？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0日。 想我本分，与你多么自然。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9:42啊，直播室边有嘉明啦，有 Vicky 啦，仲有阿 O 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早晨，姚太。 早晨啊，咁多位阿 欧、 嘉明同埋 Vicky， 早晨， 系啊，姚太，你今日有啲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不如我听你讲下俾我哋听先，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开心啊，原来今日我已经系结婚22周年啦，22年前嘅11月11号星期一11点系我同我老公嘅结婚。 哇，喂你好 sweet 喎、喂你好 sweet 喎、你打个电话嚟点唱返俾你老公听，呢啲应该系男人做嘅，俾老公电话我惩治下佢先。 呢啲嘢我嚟做，我嚟做。主持等我嚟。 哇，一心一意去揀呢一个日子喎、 系。 其实真系咁啱嘅就谂住嗰时大家都工作好忙，哎星期一啦，大家得闲啦，咁我哋就结婚啦嗰日啦咁样，咁啊一经过就已经眨眼就已经20几年啦，真系好快啲时间过得。 嗱，22年咧就每一个片刻都唔容易嘅，我觉得但系既然咁唔容易咁弥足珍贵咧，不如我又俾个时间你讲下两夫妻一啲嘅点点滴滴，或者啊喺个婚姻关系入边最难忘系啲咩咧？讲嚟听下好嘛，姚太。 其实我都是一个非常之懒嘅人啦，咁呢22年以嚟，我都觉得系好幸福、好好彩嘅，我遇到一个好正常嘅男人，即系而家呢个世界上。 喂，正常已经好好啊，姚太恭喜你啊！好 啦， 好啦，唔正常噶、又奇呢又古怪，系。 我谂系嘉明喺呢度嚟讲，我同佢先结咗婚，即系需要同另一半相处都唔系咁容易嘅事，呢特别系呢。是啊，互相的人尊重啦，不可以忍的，很多时候我觉得要在适当的时候讲适当的事做适当的事，譬如你小朋友之间大家有小朋友不要在小朋友面前去 听 最好就是啦即等他们睡了觉啦上了学啦先去倾三个问题，即是真的不可以在小朋友面前去说你对方的不对，那我觉得互相要尊重咯，呢样嘢好紧要嘅。咁我不嬲都即系容易火爆，但我都会咕一声吞咗佢先，或者觉得当时唔顺眼嘅嘢，咁自己行开。咁好多谢佢，系啊，阿姚生嘅忍让啦。咁即系佢真系好，即系我成日都同自己讲，同埋同人哋讲，我老公除咗闷少少之外，我谂佢真系冇缺点噶。 闷好啊， 细水长流就系要求呢一种。 系啊，安静同埋闷嘅男人咧，喺香港咧系好罕有噶，好似恐龙化石咁样噶，好难先揾到出嚟噶。 姚太，你都要赞下自己嘅，因为始终咧你都可以为到要顾及小朋友佢看在眼内嘅一切，而你可以咕一声吞咗佢，有呢一个动作咧，等大家可以冷静啲，适当嘅时候再攞翻出嚟讨论咧。其实呢一步系大家双方面都要努力去做嘅。 所以你都做得好好， 每日都学习中。 系啦，冇错，大家继续努力学习。 你都好叻，系啦。 佢表扬佢系即系重要啲嘅，因为我真系冇乜付出过。即系佢咁大个仔，我仔啱啱12岁啦。咁学校啲学业啊，各样嘢都系我先生去处理嘅，即系要翻个中文科主任俾佢。咁佢系好努力，一放咗工。就会即刻开人推步翻屋企，要帮个仔提功课，跟住教佢做功课。到而家方温都系咁样。 咁你咧，姚太，你系负责咩岗位噶？我又想听一下、啊。 我系娱乐部。 娱乐部嘅娱乐部都好重要噶。 老公啊，订机票咯，系啊，年尾阿、仔有几人请翻学，我又有假期，有啲 annual 未请，不如我哋咁，老公就攞张卡出嚟，好啊，好啊，好啊，咁。 冇错啊，张绿卡就系时候用啦。 紧要啊，呢、這个要平衡下嘅，啱啊。 系啊。 所以咧，非常之多谢佢呢22年嚟嘅即系付出啦，咁。不断对我啦，我屋企人啦，佢屋企人啦，个仔啦，家庭所有嘢，佢都系做得好好嘅。咁多谢啊，姚生。 姚生有冇英文名啊？等我哋夸奖下佢先。 Michael 要。 Michael 哥，好嘢。 Michael 哥劲啊！ 嗱，叫得 Michael 嘅男人都系劲啊，系咪先？梁继章又叫 Michael， Michael Jordan 又叫 Michael， Michael Jackson 又叫 Michael， 所以真系我细个都想改噶啦。 系咪啊？ 我食唔起啊，上司话你都系叫翻阿 O 好啲，平庸啲， 系 啊，平庸啲。 你好嘅 阿欧你嘅好要理你啊，另一半打电话上嚟。 佢有噶，佢有噶，系啊，我都系Michael 啊，Michael B. Jordan 啊，好大只咁样，唔系讲笑讲笑啊。咁啊，祝你全家都开开心心。我知道你而家在途上啦，应该估计你系咪依家准备去翻紧工啊？我想问月。 系啊系啊，所以我放工嘅时间就比较晏，咁就真系冇时间去睇到个小朋友。咁我都系收咗工，翻到屋企都要成九点几。 咁啊，祝福你哋呢段感情关系啦，咁啊长相厮守，日日都开心心，小朋友成长咧又千依百顺嘅对父母，老公又千依百顺嘅，好啊， 青铜身快乐， 恭喜晒，多谢你啊， 多谢你月太， 拜拜。差唔多22年啦，呢首作品都郭富城《爱的呼唤》。 清呼渗进雨点，清新仿似你的脸，唇怀念。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重拾未了缘，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与星空每天改变，爱你更多，总不减半点。最爱听你声线。 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好啦好啦，饮食图鉴，今日咧就可以同各位听众分享一下咧，我好中意食嘅呢一种嘅水果。呢、這个水果咧，其实有阵时会用唔同形态咧出现喺大家嘅眼前嘅，包括咧亦都系我自己好中意饮嘅 椰水啊，可唔可以叫椰汁咧？椰水喎、啊，又有椰水、椰子水，即系有阵时嗰啲 椰子水同椰汁系咪唔同？ 两样嘢嚟噶， 系咯、 啊。椰汁咧就系、是、人哋真系煮餸嗰啲咧，真系 白色噶嘛， 奶白色嗰啲椰汁，冇错啦。 但椰水系偏透明噶嘛， 冇错，系有少少糯米咁嘅颜色， 系啦系啦系啦， 嗰啲咧就椰水。椰水咧，其实饮落去个功效咧，诶、哎，即系讲多两句。椰水饮落去功效咧，其实同我哋饮嗰啲能量饮品差唔多嘅。 哦，系咩？ 系啊，你见唔见到坊间其实有啲嘅椰水咧，其实佢哋都标榜自己冇卡路里，咁而且咧佢更加有呢个电解质嘅。 哦，呢、這个就真系唔知佢有电解质。 咁啊，几好俾嗰啲叫做啱啱做完运动嘅人咧就恢复嘅。咁啊，亦都可以少糖。系啦，咁因为咧。你普通飲嗰啲能量飲品，如果 好甜噶， 少系你嗌少糖咧， 佢就好多糖， 又未必可以做到嗰個幫你回復翻體力嗰個效果。 係喎，係喎，係喎。 咁啊，當然就係好多科學數據就要再斟酌啦。咁但係我咧自己個人嚟講，我就會選擇翻呢一個天然嘅椰水去到飲嘅。咁當然你話天然嘅椰水仲有咩可以整啊？咁樣咁啊，當然有好多唔同嘅餸菜啦。咁但係嗱，講翻呢個椰子先啦。椰子咧，其實就大家都知道係一個熱帶水果嚟啦，咁啊非常之豐富嘅。嗱，佢嗰個功效咧，健康功效好多嘅，可以令到大家個大腦咁啊更加靈活啦，可以令到骨骼健康啦。頭先我提及過，如果我哋喺呢一個運動場上面有好多而家都已經現成嘅嗰啲叫做椰子類嘅飲品啊，嗰啲椰水咧，其實咧亦都係有豐富嘅電解質喺入邊嘅。咁所以咧又有咁多微量元素啦。咁我覺得咧用椰子去到做餸咧。是一个几好的餸菜嚟嘅，我突然间忽发奇想，又想翻起我妈妈整嘅一味餸，系啦， 妈妈嘅爱， 妈妈嘅爱，同埋呢一个味道，我觉得都我割爱啊，我割爱呢个 recipe 咧，就同听众一起分享， 系咩咧？ 咁就系呢一个椰水蚬，系啦， 哇椰水蚬， 我谂紧点样将个名砌靓啲，系因为原本唔系谂住讲呢个嘅，咁啊， 当椰水跌咗落海遇上蚬， 系啦。 sorry， 仲好嘢衰咗啲。 其实好简单嘅啫，你买花甲，譬如你喺街市买一根花甲啦，咁而家花甲可能你讲紧都，我假如佢50蚊一根咁样嘅啦，你买普通嘅花甲王80蚊一根啦，你买翻屋企之后咧，今日等煮咯，啲花甲都等紧你食佢啦。跟住咧，你就先准备定呢一个嘅椰子水。 嗯， 椰子水个功效就系当呢一个普通嘅水，即系撒片嗰个水，明唔明啊？跟住你就买多几罐咯，跟住你就攞个砂煲出嚟就倒嗰啲嘅叫做一罐罐嗰啲叫做椰水落去先啦，然后咧有少少调味嘅，例如你可以将葱啦，又或者有啲朋友将佢落多少少嘅胡椒粉落去啦，咁啊可以喺入边就适当嘅调味嘅，咁但系其实都唔需要太多，我觉得最主要加翻啲葱咧，其实都已经系可以噶啦，跟住咧你嗰个嘅叫做。花甲咧，咁你就事先就即系等佢落咗油，等佢开吐沙嗰样嘢啦，然后就将嗰啲已经准备好可以烹调嘅花甲，就咁咧就一路煮滚咗呢一个嘅椰水之后咧，就将啲花甲怼晒落去，系啦，咁啊有几多就怼几多，如果你只食两斤，咁你咪放晒两斤入去咯，跟住就因为佢沙煲嘛，你冚住个盖，好啦。跟住咧就可以一路煮到佢开晒，其实就已经可以食噶啦。啊，不过有一个重要嘅嘢嘅，其实可以再加呢一个粉丝，争啲唔记得咗。 哦， 系啊，争啲唔记得咗。 其实有啲似白酒煮蚬。 其实有啲似，但系就将佢变成一个椰子汁 味， 椰子味 系啦， 系啦。咁如果要再将呢个粉丝加入去嘅话咧，咁我自己就会将呢个粉丝咧就先加咗入去先。咁冇个粉丝一定系可以煮得淋。咁如果你想将个次序调转嘅，你就先揾第二个煲就将个粉丝煮淋咗先咯。咁个粉丝摆入去嗰个椰水嘅时候，就变得净系索嗰啲嘅叫做椰汁嘅味道啦。好啦，咁假如我个已经本身系浸咗啲粉丝，咁我咪先抌完个粉丝煮完一轮啦，索咗一部分味，跟住再将嗰个嘅。花甲又抌埋落去，冚蓋咁啊，抌埋啲葱啊咁样。我自己中意食辣嘅话，我就会加少少切碎咗嘅辣椒粒喺入边嘅，咁啊令到个味咧又再多少少嘅层次。如果唔中意食辣嘅，咁呢个步骤你就省却咗佢啦。咁啊冚埋个盖啦，一路煮啦，就煮到所有花甲咧都已经开晒口啦。然后打开个盖嘅时候咧，哇！我话俾你听，真系好香，因为嗰个椰水个味道香啦，你会闻到花甲个香啦，然后咧就可以攞嗰啲攞唔使攞太大碗，攞细碗仔，咁啊一夹夹咗嗰个粉丝去你个碗，又铺咗个底先啦， 跟住就再將啲花甲咧就放喺個面啦，跟住就攞個湯，真係攞湯，因為入邊有好多嘅椰湯嘛，就倒落個碗嗰度，跟住就已經係一碗咧係好高質量嘅呢一個嘅椰汁粉絲煮花甲啦。 哇！ 係啊，諗下諗下呢個真係今日星期一啱啊，食下呢個先，大家不妨試一試啊！ 我的享樂時代。 话说 Vicky 啱啱咧就喺土耳其翻嚟啦，我就咧尝试咗一样嘢，我都知道嘉明之前咧都去土耳其试过嘅， 系 就系、是、 土耳其肉， 土耳其肉， 哇，谂翻都开心啊， 好正啊，因为佢同我哋传统嘅中式按摩啦，甚至系泰式嘅按摩咧，都系好唔同噶， 系啊， 系啦，嗱，首先咧我就简单讲下究竟个步骤系点样啦，首先入到去，佢会有个姐姐咧就会拖住你，好好咁样拖住你啦，然之后咧。佢真系全程拖住我，好 惊， 好惊我跣亲啊！咁咧佢就会首先帮我清洁咗啦，用水清洁咗之后咧，佢就会咧叫我瞓喺一个大理石上面。咁、嗰个大理石上面咧系热辣辣嘅，佢、就系俾你咧蒸开你嘅皮肤毛孔啊，打开晒，然后咧打开咗啲皮肤，你真系 feel 到热辣辣。其实我知道有一啲嘅土耳其浴咧会系入去桑拿室咁样嘅，咁、但系我哋就唔系，我哋就系好正宗咁瞓喺一个大理石热辣辣嘅大理石啦。瞓咗15分钟之后咧，佢就开始叫你去第二个位置，然之后你坐喺度咧，佢就会帮你去清洁啦，用一个磨砂嘅嘢帮你捽捽捽捽捽捽晒啲老泥啊，捽 匀全身， 系啦，捽匀全身嘅、然后再瞓翻落个大理石度，佢就开始咧 用一个我形容系好似枕头袋嘅嘢，然之后咧佢用个枕头袋咧喺度揈几下，就会有啲泡泡出咗嚟噶啦，啲、泡泡咧就会搭落你个身度，然之后就开始用啲泡泡，即系啲番碱嚟到帮你按摩，即系佢唔系用我哋一般喺中式。或者泰式按摩不是用一些香油的，它直情用那些番碱来在你的身上按摩，然后那个大理石仍然都是热住的嘛，因为你睡在个大理石上面，然后这样就按摩了四个字左右，哇，然后整身松晒，这个呢我是觉得一个很好的体验来的，还有知道了它以前为什么会有土耳其浴呢，除了是净身之外，他们有些人以前的贵族会用土耳其浴来当是一个社交的地方，佢哋會喺入邊咧 social 下，甚至我知道咧， 國情大事啊， 係啦，甚至有啲咧奶奶啊，佢哋會喺嗰度揾新抱。 哦， 因为在土耳其浴的时候男女是各自分开的，但是女士是可以望晒女士 的，就看晒了， 是啦，她就可以知道哪个媳妇可以好生的。 但我最喜欢就是她转过一下， 是啦，她会在那个大石的时候转你一下再冲水，正，所以大家有机会都会体验一下。